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年睇，我是 Taku， 我是马仔。 喂，今个礼拜呢，咁情人节嘅关系啦，咁我哋就迟咗啲录音，咁而家就系星期日晚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喺呢个午夜之前搞掂佢啦，系啦，我摆到上去我都惊过咩啦，一点凌晨啦 ，OK， 咁冇办法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好处，咁就系咁我哋都睇晒死侍。咁咧，亦都睇埋個戰隊，係啦，即係如果我哋朝頭早錄咧，就機會戰隊未必睇到。咁死侍可能阿馬仔都係今日睇嘅，咁所以就因為買唔到飛啊，馬仔想睇，之前想睇優先場咧，但係買唔到喎。咁啊，跟住係今日先得閒啦，冇辦法，係啊。咁啊，又加埋情人節嘅原因啦，咁啊都係冇啦，咁咪唯有就今晚先錄啦。咁啊，但係 anyway 咁啊，會集中少講啊，咁可能我哋一陣都唔可以錄得太夜啦。咁啊，可能盡快講完就算啦。今集短啲啊，要一定要。咁除咗之外呢，咁上禮拜有人問呀，咩冇講美人魚，咁實質美人魚乜唔係星期一先做嘅咩？因為錄音嗰陣應該未做㗎喎，理論上啊，咁我唔知點解好多其他節目就喺度搶住講啦，不過同你講嗰班友仔其實未睇嘅，我 confirm 過啦 ,ok? 咁如果大家都咁都 ok, 咁我以後可以唔去戲院嘅，見住個資料就講 ,ok? 咁如果大家覺得咁都 ok 嘅，咁我哋可以試下 ,ok?咁另外就戰隊係咪咁 X-File 一陣有時間講冇陣唔講係咪係咁樣嘅。係咁我哋循例都講少少咩啫啦，排行榜先啦 ,ok, 咁好補補嘅啫。咁第一位咁死侍不死現身啦，咁第二位都有美人魚喎，咁第三位呢恐龍大時代，第四位組成風雲三，第五位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第六位有呢個花鼠明星俱樂部開心大暢遊嘅，第七位呢有呢個卡路的情人，第八位有呢個單身又如何啊，第九位愛你不愛你，第十位孤注一掷，係啊，咁有冇啲係真相嘅演節類嘅呢？咩消失的愛人嗰啲係優先嚟我估係咪？家有喜事加長版都好似係咪優先嘅呢？算係 唔係啊，一路做緊㗎嘛， 做緊就得幾場嘅我見到得。 哦，咁佢差唔多啦， 咁嘅啫。哦， 系啊。 火影忍者嗰个新唔新嘅咧？剧场版唔知啊。OK， 咁下面我见到有少少啲即系其他嘅咩啦。咁卧虎藏龙二星冥宝剑我见到有几场，但我恐防系优先场嚟嘅啫。 呢个系。 咁唔好理佢啦，唔计啦，嗰啲我相信咩？ 嗯。 好啦，咁好啦，下面嗰啲唔报啦。OK， 咁头先嘅咧就系香港嘅朋友啊，用个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有唔同嘅選擇，唔需要信曬。好啦，咁跟住落嚟啊，我哋應該講咩㗎啦，係咪講戲㗎啦，係咪？ 係啊， 好講戲。好，咁想唔想講下嗰個所謂咩先呢？網度啲人話咩話貨金喎，使唔使講兩句先呢？我驚大家唔聽唔聽得到尾，可能聽人死事息機呀。使唔使講兩句先？我驚大家唔好知咩事喎，係咪？或者可能有啲誤會咩意思咁樣，咪叫大家要俾錢就一聽，唔係個節目永遠都唔使錢聽嘅 ，OK？ 如果仲會做嘅話，咁咧 OK， 咁跟住落嚟就即係其實我解釋少少，好快嘅，咩事咧咁樣？咁其實就陸續咧，即係都好多人即係有好多提議嘅，咁唔係 OK 嘅，即係我哋接受意見嘅 ，OK？ 咦，咁但係點解我哋好似意見接受啊啲嘢照舊嘅咁樣？咪其實唔係。我哋有時啲嘢我哋可以做到嗰陣呢，我哋都盡量會轉下嘅 ,ok? 咁但係呢冇辦法啦，咁我哋資源有限啦，主要就因為 ,ok? 咁何來話咩貨金有三萬又剩，咁有冇搞錯啊？平時出面嗰人貨金貨到一萬都好勁，喂唔係嘅，我唔係話要有啊，即係我話如果大家好想要改變嘅話呢，嗰、那個改變呢其實要做到有一個叫做 critical mass, 即係如果你大家知有冇聽過呢，即係你要引爆一個核反應啊，其實有個最低限度嘅叫臨界質量啊嘛，即係你唔夠嗰個就引爆唔到嘅，即係佢個最少嘅質量。咁我哋講而家個最少質量咧就係三萬蚊每個月喎。喂，點解咧？點解咧？其他網台就算想租個場嗰都唔使喎，佢哋係因為嗰啲觀塘新蒲崗嗰啲 ，OK 咁有啲我哋嘅情況有啲唔同嘅，因為好奇怪地咧，我哋大家話啦，點解我哋一路都係電話咁嘅錄音咁樣做？因為呢，如果我哋唔係轉咗做電話錄音咁做呢，我哋嘅節目好多年前已經其實停咗啦，會因為做唔到呀，因為大家真係冇辦法坐埋一齊錄音㗎，即係而家都係抽到時間呢，如果而家咁啱抽到時間，咁咪一夜媽媽一係就神咁早咪錄咗佢囉， 如果大家要搵我搵一个时间出到嚟录呢，因为大家太其实太走唔埋一齐啊，系啊，咁点解咧？唔系咩？咁其实如果大家都走去旺角咩唔得嘅咩？得，咁你咪又去人哋啲场成咁又嘈又剩啊，或者其他网台嘅一早已经话提供过可以提供录音俾我哋，咁但系佢哋喺边咧？大家知唔知喺边咧？乜都唔会喺啲市中心嘅 ，OK， 都系深坑嘅啲地方。咁其实嗰时我哋都问过当时嘅主持咧，佢哋话唔系好想去咁远录 ，OK。即係有啲遠嘅 ，OK， 你去完就可能要轉個 van 咁嗰隻，當時都係啦 ，OK， 咁所以就唔 prefer 嘅，即係其實從來都有人提供場地俾我哋錄音，但係其實原來唔係錄音，個重點係要大家走埋一齊。如果大家唔走唔埋一齊咁樣錄鬼嘛，係咪啊？即係你唔會整個錄音室喺武雷公咁遠或者山卡拉咁冇用嘅，咁我哋以前咧都係借原先一啲。即係做第啲嘢嘅資源啦，咁所以就有個基地嘅，咁所以嗰時我哋就用嗰度嚟錄音，同埋有時搞下啲大家見面啊咁嗰啲咁嘢，咁有啲早期嘅聽眾其實我哋都嚟過嚟嗰度，咁後屘因為太貴啊嘛，太貴租啊嘛，咁你知後屘好勁，咁而家同一個場咧，我唔係最 update， 同一個場咧大概而家30,000蚊到咯，可能唔止嘅，我約數嚇，嗰時梗係唔使啦，嗰時好平嘅啫。咁你梗係租唔起先會 cut 咗個地方啦，係咪？以前個地方呢就大家好方便嘅，即係咁你話走唔埋一齊，唔係咁如果你市區個地方銅鑼灣、旺角、佐敦咁你有個地方，咁大家走埋一齊易好多，係咪幾時錄就幾時錄，即係有個咁嘅我唔知大家明唔明啊，你唔明我講嘢都唔會明，即係我舉個例，好似你要集結一班英雄，係咪有個復仇者基地啊？復仇者基地係咪要有食有住開得 party 啊？即係其實呢個就叫 loft 嘅概念啊嘛，即係就係一個可以做嘢可以住人可以食，咁你有個地方喂夜可以唔走嘅，係咪啊？做通宵都得嘅，唔會話有人話你嘈住佢嘅，咁呢啲我哋以前租過一啲嘅叫做business centre 咧，大晏晝啲人都話我哋嘈啊，嘈得滯喎咁樣，咁我唔知點樣嘈得滯，其實得幾個人喺度開會啫嘛。咁冇辦法啦，佢啲隔音差嘛，其實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你要有一個自己獨立去運作到嘅地方，咁其實你要又要好方便嘅，咁其實就要一定嘅錢，咁你冇呢個地方，冇呢個復仇者基地咧，咁你咪次次咪叫嗰班友集結咯，次次集結咯，咁係咪次次集結到啊？咁咪而家就係唔係咯，咁所以我哋咪就係唯有要 keep 住個節目個禮拜錄到嘅咧，就唯有就係用電話。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我哋可以突破到呢一樣嘢，咁大家自己捐錢 ，OK？ 我哋唔係話個節目要錢，不過。歡迎大家捐獻俾我哋嘅 ，OK， 即係你當我哋佛子又好咩都好啦 ，OK， 即係願意，我哋願意收錢嘅 ，OK， 咁啊30,000蚊一個月咯，我而家講緊同大家開個數 ，OK， 唔係我代抖拎都唔關我事，係你揾翻個基地去，我哋去做到嘢 ，run 到嘢，咁到時可以個禮拜搞網聚都冇所謂啦，有咁嘅地方就嚇，咁啊就係咁啦，咁啊唔知清唔清楚咧？ 嗯， 清唔清楚咧？我講得 都算清楚啊， 都算清楚啊嘛。 嗯， 即係總之，即係我再舉個例啊！即係而家我哋個情況係乜嘢啫？我點解成日話拉登係我師傅啫？其實就係我哋呢個做法，咪就係打緊遊擊戰啊嘛！人哋嘅有個地方自己錄音嗰啲就係美國，你明唔明啊？佢有個基地，有成有自己地頭，有自己個國家，我哋冇嘅。咁唯有打遊擊戰，我哋咪去到邊打到邊咪遊擊戰咯，咪打咩打電話啦咪，係咪啊？咁你話要我哋咁據點，我哋咪變做 ISIS 咯？意思係咪要有個自己嘅國咯？係咪咁係咪要？即係最好當然只翁個地方添啦，咁啊冇更加冇可能啦，咁咪租咯，係咪租？咁你想匿埋都租到個 OK 嘅地方，係咪要呢個錢啊？我講市區係講緊直情大中市區中心啊 ，OK， 即係好多人嗰時以前好多人都係因為我哋個位置咧而成日嚟探我哋嘅 ，OK， 咁你咁你先容易話叫嗰啲人嚟interview 啊或者點樣嘅？你 interview 我啊，我講緊唔係我 interview 佢啊 ，OK。因為嗰時我哋係做緊第二啲生意 ，OK， 咁嗰時個地方係做第二樣嘢用嘅，咁我順便喂還掂咗個地方啫，唔爭在我哋攞嚟錄多個節目，全部順便嘅啫，順便做嘅啫，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就開始咗個節目啦，咁就後屘冇咗啊，冇咗呢啲條件嘛。即係我舉多個例啦，又嘥多少時間。即係如果人哋點解會做到一個世界各地好似講佢旅遊咁，哦，原來嗰個人做空姐嘅，嗰個主持做空，所以佢成日周圍飛。喺佢個 blog 佢都係飛，咁佢咪成日影到嘢。喂，而家佢冇做咯，咁你咪叫人哋呢個人自己揞荷包環遊世界去繼續做嗰個節目啊？冇可能㗎，係咪？你明唔明啊？即係之前係因利成變，所以就有個節目咯。而家冇咯 ，OK？ 而家係我哋係專登做嘅 ，OK？ 就係咁簡單啦 ，OK？ 咁如果冇 冇咁唔通我每個月攞三萬半年十八萬出嚟租個地方去特別係 run 呢個節目，你覺得 O 唔 OK？ OK， 咁大家自己諗下嘅，因為我真係要解釋一下，我真係唔明白，我講嘢都唔明嘅，係啊，就以為好簡單好簡單，喂坐埋一齊錄音咪幾難？如果係得我哋做咗㗎啦，你又唔知道我哋喺邊喎，係咪啊？你又唔知道我哋離開有冇雷公有幾遠喎？你唔可以由一個山卡拉地方去另一個山卡拉地方嚟聚嘅，你明唔明啊？大家走落去旺角。啊，銅鑼灣就得嚇，唔係人哋地方喎，自己地方喎，講緊，即係我哋嗰度有個 office 嘅，咁就得，咁啊好好聚啊，咁啊大家都可能或者會可以每禮拜聚一聚嚇，錄完咁啊食下嘢嚇，夜得滯唔走都得嘅，有得沖涼有得瞓覺嗰度 ，OK， 復仇者基地啊嘛，係 ，OK， 你有冇咁我哋 sorry， 即係有個 critical mass 就係而家即係基本估計三萬蚊個月，冇做唔到就做唔到啦 ，OK， 好講完，啊咁啊講氣啦。乜唔鍾意穿橋唔鍾意即係聽故事朋友識嘅 ,ok? 好死事不死現身 Deadpool, 咁係點樣呢，咁上個禮拜唐永稍為同大家介紹咗少少背景啦，咁嗰啲我哋就唔使補返啦係咪， 嗯。 係啦，咁馬仔新鮮滾熱辣呢睇完嘅，即係今日就唔係啱啱咁就咁或者都唔使講故事㗎啦，我諗係咪，因為都唔夠時間講堂係咪， 我其實個故事好簡單嘅。 喔咁你講兩句。 兩句講曬呀。 點解呢，關於咩呢， 哦，都系佢系之前特种部队啊，后屘做咗啲即系雇佣兵咁样，跟住即系后屘变到好似其实帮下啲人，走去对付下即系啲坏人咁啊。佢自己话佢自己系坏人，再对付啲坏啲咁样，跟住识咗条女咁一齐，点知有 cancer 咁，咪有条友嚟搵佢话可以帮到佢，咁佢最尾都要试呢个方法，咁点知原来系将佢。变咗 Milton 咁样，跟住咪虽然有再生能力，跟住变咗烂样咁，佢要搵翻将佢变做 Milton 嗰条友，话可以医翻佢个样，我谂住可以。 其实佢都系想靓仔啊嘛，最好笑呢度真系。 系啊， 唔死仲要靓仔啊，大佬。 系，佢都系想整翻个样，就去搵翻自己条女咁咯。 咁如果我想问佢呢度冇讲，如果佢有个样就要死咁，佢你觉得佢会点拣？即系我真系还原嗰张一百蚊，还原翻 O 唔 OK？ 咁你有翻 cancer 会死，得翻一个月命，咁 O 唔 OK？ 佢又冇讲呢样嘢喎。 系啊， 我应该讲咯，我应该讲。 吓，咁都系咁样，跟住佢嗰个即系走去想搵翻条友，咁佢人哋以为佢报仇咁样，跟住咪捉咗佢条女咁样，跟住佢又搵咗两个 X Man 嚟帮手，咪打最尾一場咁啊！最尾啊，條女見到佢個爛樣都唔嫌棄佢咁啊，大團結局咁啊，當係。 嗱，佢從來冇講過咧，佢點樣識嗰班 X-Men 嘅？ 冇係好似 講過嘅， 好似係啲 X-Men 見知道佢有呢個人咁樣再揾佢 嘅。冇交代過，完全冇。 冇交代過係。 講嗰陣咧，佢已經識嘅啦，唔知幾時識嘅。嗱，你話佢其他人失驚無神，連啲敵人打口有條友同佢傾偈啊！你呢啲咪代以前識嘅咯。佢街坊咁啫嘛，係咪？喂，咁但係 X-Men 佢完全冇交代過佢幾時認識佢哋嘅喎，冇講過嘅喎，係咯，因為佢 演識佢啦，演知佢一講。 但係佢而家都係新做 Deadpool 啊嘛，佢又唔係話做 Deadpool 做咗十年係咪？佢而家都係新嘅啫，當佢 係咁，佢又唔係話好短時間嘅，好似 佢冇交代過啦，總之嚇 嚇 咁啦。咁 anyway， 咁呢套戲咧就我哋覺得一定嘅娛樂性啦嚇，咁亦都如果放正喺呢個情人節。嘅期啊，去播嘅，有啲人仲話係賀歲期嚟嘅。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呢個其實，我覺得佢當情人節多啲嘅，因為其實套戲咧係講嗰個愛情好重嘅。其實佢講得，佢做錯嘢都為咗條女啊嘛。呢度佢好痴情嘅喎，完全同呢個原本個漫畫入邊嘅唔同嘅喎。嚇，即係佢應該都係漫波嚟嘅啫嘛，原本係嘛？ 即係唔係都叫痴情嘅？佢本身原裝，不過係。是咸濕啲再花心啲咁啊。 咁就唔痴情啦，花心又 唔係咁，佢鍾意嗰個都好痴嘅佢。 咁但係只不過佢弟啲女都會搞咁解係咪， 類似啦。 咁講即係對全世界女佢都好痴情，咁呢度就對一個嘅啫 ,ok? 佢基本上就冇唔睺弟啲女嘅。我明明覺得佢開場嗰陣呢，咪個學生妹話多謝佢嘅，佢都唔睺我嗰個正啲喎，我覺得。 应该掟埋啊！ 嗰个正啲，佢后屘条女好正咩？我唔觉，唔好意思，我唔知正在乜嘢啊！可能大家都 OK 嘅，佢谂起条女， 大家都咁烂格啊！可能因为即系大家同情相投，系咁嘅人。你话好正咩？咁唔系，前边嗰个学生妹好啲 anyway， 咁 愛情線佢就成套戲係根本講愛情嘅，可以講。佢最尾 wrap up 都係咁講嘅，佢話你唔需要係一個英雄先可以溝到女啊嘛，即係條女係會將你變成英雄嘛，跟住仲要唱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阿 Wham 嗰只歌啊嘛，係嘛？ 哈哈， 係嘛？ 係 嚇，即係梅艷芳嗰只啊嚇， 係 嗰只叫咩？梅艷芳嗰只。 咩擁抱咩？我唔記得係嘛？ 咩夢幻的擁抱啊？嗰只係係 咯， 嗰度、啊啊啊、我一聽，咦，我可以播中文添啊，大佬！ 應該轉咗中文啊！ 啊，香港咪應該轉播梅艷芳嗰個版本啊？係 啊， 係佢仲唱，佢仲唱埋落去添，跟住自己講完之後嚇，好笑啊！即係其實佢根本成個故事就係好似講一個愛情故事，一個另類嘅愛情故事咁樣玩咯、啊。咁即係 OK 㗎，我覺得你放喺呢個時間，喂，我都見好多人拍拖睇喎、啊。 嗯。 喂，今次呢對竟然有女想睇喎、啊，唔知點解喎？點解 咁 怪啊？ 唔知喎，係。啲人好似睇到話 Marvel 英雄咁啊，諗住睇喎。 而你睇啲女嗰啲，佢除非係鍾意嗰個男星嘅啫，即係例如阿雷神啊，咁啊話又靚仔啊咁嗰啲嘅啫嘛。即係佢都唔會話鍾意超人嘅。呢、這個喂，直情唔靚仔啦，係咯？點解會啲女會鍾意咧？即係唔通佢哋已經知道估到呢套係一個愛情片咁啊？唔係好清楚啦。咁啊，竟然今日都唔少拍拖檔啊，應該係嘛？ 嚇 係咪啊？阿馬仔咁去睇，咪應該都有唔少拍拖檔啊， 都有嘅。 咁咁啊，拍拖檔呢一方面咧，佢完全冇令大家失望嘅。我喺呢套戲，可唔可以咁講？ 哦 ，OK 啊。 啊，雖然佢求婚嗰啲程序又核突啲，即係又唔著褲咁，嚇，跟住就唔知邊度攞粒鑽石戒指出嚟。咁你諗到頭先塞埋喺邊啦，係嘛？加屎忽嗰度啦。 我諗係鑽石嚟嘅。 哦，嗰粒係粒糖嚟嘅，其實。 係咯。 即係嗰時嗰啲鑽石型 戒指糖咯、 啊。咁大 色戒指糖嚟咁 样，个奶嘴咁大粒，咁头先再变，跟住佢镜头一影个影入完后边，啰柚冇着裤噶嘛， 系， 咁你咪明啦，系嘛，即系头先收喺屎忽度啊，应该系， 嗯， 咁仲点样食咧？ 唔知喎， 成粒都系啊，我唔知佢啦，咁佢搞笑嘅啫，当然啊，咁啊，我就觉得佢喺呢几方面都做得 OK 嘅，不过你话系咪话，喂，有啲人讲话呢套系咩啊？霍士拍得最好睇嗰套超人片。 有啲咁寫啦，係啊，見到佢哋。 咁我又唔覺得係咁咯，係咯。我 OK 啦，咩點樣叫最好咧？即係我唔明喎，最好啊！即係之前嗰啲唔好，唔係咁冇理由咧。X-Man 唔好咩？X-Man 好啊，係咪啊？ 唔知啊，原汁原味啲喎，係 嘛？X-Man 好啊，呢套㗎，點都點睇到啊，呢套嘅。即係我講二人第一戰啊，或者喂呢幾集 X-Man 嚟講都應該好過呢套啊，因為呢套其實佢係將個成本壓到好低，同埋佢 cut 咗好多 budget 㗎。其實 係睇佢講都係要去咁低先肯拍啊嘛，因為 係啊，即係佢變咗點解咁寡嘅？大家覺得喂，其實超能力嘅人呢度得幾個，原本諗住多啲嘅，即係有埋阿 K 寶嗰啲拍檔啊嗰啲，但係冇 K 寶嘅，冇佢冇諗過有 K 寶嘅呢度。咁有其他嗰啲人嘅，咁但係後屘都 cut 咗好幾個，就係執翻而家對面兩件。呢邊啊，叫做三件啦、啊，計埋嗰個咩爆炸女啊，係啊，咁係咁多嘅咋？如果講超能力者，其他全部係啲流羅茄喱啡嗰種殺手，係嘛？咁啊、嗯、寡就寡咗少少，不過咧整體嚟講又都可以嘅，套戲都可以嘅，係啦、啊，即係我收貨啦，我當然收貨啦，係咯、啊，係咯、啊，咁同埋有我哋覺得香港會唔會有個門檻咧？就係、是、你大家都要幾睇過佢裏面笑嗰啲嘅戲啊，因為佢用笑咗好多戲喎，唔係淨係超人片喎。咁你個觀影年齡少啲呢都可能你都唔知佢講緊咩啦啲笑話會唔會呢 都會好多同埋即最低限度佢除咗笑英雄片咁你其他啲科幻片玩咩佢都有笑喎因 為。佢、哦、切咗自己的手陣佢都問大家有冇睇過一套127小時係咪 係喎。Jim Spangle 嗰套係。 係啦嗰度切咗隻手跟住劫咗喺嗰個山 有石 嗰 個係 喎。最尾冇辦法冇人救唯有切咗隻手先可以逃離嗰度。咁嗰個位置就即我哋佢一講我哋已經哦 shit 佢梗係想切咗隻手。咁但係你都要知道有到咩戲係咪你諗咗今次呢個字幕好多人都話佢譯得好原裝喎冇加埋啲咩盧海鵬啊寶濟丸啊呢啲咁嘅香港笑話落去喎。 咪佢盡量接近翻佢個意思咯， 咁個意思係啦，咁所以你更加要識好多戲啊，或者好多啲美國字文化啦，咁係咪會唔會對香港觀眾嚟講有啲門檻咧？嗱，對美國觀眾嚟講呢啲係常識嚟嘅咋，即係除非你從來都唔睇戲，如果唔係咧，你 你应该都会知佢里面讲过嗰啲系咩戏嚟嘅，理论上 系大部分啦， 大部分啦，即理论上大半嘅嘢，起码你唔会唔知啊，系咪？你话后尾嗰个咩彩蛋嗰个咧，我都真系唔知咩嚟，我都系查翻先知啫，吓，因为嗰套啊唔系科幻片嚟嘅，吓，即系话喺度着住件神褛咗出嚟，话咦乜你仲喺度嘅，走啦，翻屋企啦嗰度啊， 系咯， 系咯，嗰度系玩咗有一套即系嗰啲 high school 片噶嘛，系嘛？香港叫佢做咩啊？米酒糖啊？ 系咪啊？我真系唔知啊呢个啫。 米酒 糖呢个比较难知道啲啊。 即系我都冇睇过，我都系查资料啫。我嘅查资料发现，咦，原来系最屘个一模一样的，连嗰条走廊佢着嗰件神褛都系咁嘅死款嘅，系咯。啊，咁我哋群组又贴翻成个片出嚟噶啦，大家有兴趣翻去群组睇下啦，系咯。 嗯。 即系贴翻嗰时嗰个片啊，我讲嗰套米酒糖啊，系。 吓。 系揾到啦，叫做咩啊？叫咩 Furra 啊咩 day off 咁样嘅，即系唔知啊，即系走堂啦，咁啊，咁你打阿 roll 落少少啊，有嘅 ，OK， 咁就有解释翻啊，即系咁呢度点样嚟啊，咁嘅，嗰个里边有个鬼佬嘅片解释翻嘅，咁大家有兴趣咪知咯，我又觉得又唔使一定要睇嗰套戏，即系原来有出处嘅，唔系佢原创，佢都系玩嘢。咁又話下集啊會有 K 寶出場啊，又話會搵邊個做邊個做啊，呢啲唔係彩蛋嚟嘅，呢啲佢吹水咋嘛，你又信 係吹水。 上次墨西哥佬話下集有迪卡比奧啊，你信唔信都太空嗰度嘛，佢仲話會拍啲，你信唔信啊，唔係咁玩嘢嘅啫，即係大家你當彩蛋你真係傻啊，真係係啦。anyway, 咁系咯，即系我整体满意啦，系咯，我整体满意啦，系咯。咁我唔知道其他人啊，即系其他啲，你知香港有好多好憎科幻片啊，又好即系唔好拍咁多英雄片啊嗰啲咁嘅人噶嘛。咁唔系啲人又睇喎，最弊佢又睇喎，睇完喺度讲呢啲嘢喎，咁啊我唔知啊，系咯。咁其实其他人觉得如何咧，或者坊间其他人觉得如何咧？ 如果唔系睇咁多戏，同埋其他佢唔知道笑咩，啲人睇完反而。佢有啲係諗住睇 Marvel 平時嗰啲類型嗰啲人入對話反而唔鍾意喎。 唔得啦係咪， 係啊。 即係個超人咁囧嘅嗬。 咪咁即係點講呢，咁爛口啊咁樣嗰啲唔似平時嗰啲嘛，因為。係囉，跟住同埋佢做埋啲嘢啲咁啊，有核突啊咁樣嗰啲囉。 係仲有啲鹹濕鏡頭。嗱聽講話香港又剪咗個咩叫 2B 級，但係唔知爭十秒會剪咗啲咩呢， 而其實有邊度要剪我真係唔知道，我睇三級版我唔知邊度要剪。 唔知啊，有冇露點又冇啊。 佢露點有好短囉時間咁攞露 嘅。有啲粗口勁勁啊，我又唔係覺得好勁㗎喎，比我想象中冇粗口喎、啊。我想象中冇、啊、比我想象中少啊，起碼。 佢又唔係好過分咁，都係我啲嘢嘅。 你吸咗啲咩呢喎。 应该唔系我啲啊，如果系露点嗰啲又唔关事噶，唔通真系露点？ 唔知喎、 啊，佢剪剪埋埋露点嗰啲时间咁十秒。 唔系，但系你睇嗰个系 我三级版，我唔知二 B 系点喎。 咁你嗰个版本都见唔到露点？ 哦，唔系有露点嘅，佢喺脱衣舞嗰度咪行嗰啲女咪有露点啊？ 嗰啲啊，哇，嗰啲都未至于三级啦。嗰啲 因为佢呢度我反而觉得系斩人嗰度反而冇啲。恐怖片咁核突喎，佢都係斬完斷開咗佢，唔見到，即係佢唔會拎住條腸喺度揈嘅。 今集呢個 H file 啊，係將個人分屍，即係成好似 Predator 咁扯個頭出嚟，連背脊骨都甩埋啊，扯埋出嚟，勁過佢啊電視啫嘛。 嚇、嗯，唔係咁你係咯，你好似墨西哥佬嗰啲，將佢條腸喺度揈咁樣嗰啲，係咯。 嗰啲可能佢又唔覺喎，咁搞笑啊。 係咯，我又唔知喎，真係你而家呢個係咪真係露點可以 cut 咗佢啊？好少 嘅喎。真係唔中意 cut 咩喎，真係。都十秒咯，吸咩咯？我都系唔知啊。咁 anyway 啦，呢啲多鬼魚嘅啫，即係佢哋話吸個二 B 咁啊，等啲起碼等啲學生都可以睇咁樣。 哈哈。 咁不過的確係嘅，呢、這、一個 Deadpool 呢個人物即係都被譽為係冇可能拍成真人版，咁今次又竟然俾佢成功拍咗出嚟啦。咁又好似又叫做都上得到戲院，即係又唔係我哋諗咁變態咁乜嘢啊？即係到即係佢鬼馬得嚟咧，仲出得街，咁啊叫做係一個。幾好嘅，今次都嘗試。咁你話喂，霍士咁衰，即係又話 cut 曬 budget， 喂，而家套嘢掂啦，咁係，咁你拍嗰陣唔知掂定唔掂啊，大佬，你一日唔上畫，一日唔知掂唔掂。其實佢霍士咧就我都不嬲都 係肯冒險嘅，即係你大家記得嗰時星戰咧，係食咗阿佐爾盧加斯食咗咁多閉門羹，最尾都係霍士俾錢去拍啫嘛。咁但係你俾錢嘅我都有限嘅，即係我都預蝕啦 ，OK， 預咗蝕啦，我都支持你拍。喂，咁你都唔可以無限資金噶嘛，係咪啊？即係我都理解嘅，因為佢預咗衰嘅，咁你 turn out 咗好嘢冇人知嘅，你一日唔開牌，你唔知咩牌啊，大佬嚇，係咪啊？而家開咗梗係勁啦，四條煙嚇，原來都真係好犀利。咁啊賺硬啦，因為其實成本好低喺度，相對 係唔係？我睇啲資料，佢哋而家寫又話講話，因為霍士肯拍板真係開咧，就因為其實拖咗好耐啊，就霍士攞咗之後，都啲導演嗰啲啊搞咗好耐，又反面啊，跟住拍唔成啊咁嗰啲咧，即係佢最尾係話，因為算係銀河守護隊佢哋嗰邊。即係佢哋得咗，跟住話覺得即係啲咁樣串串供嗰啲英雄都會受歡迎，咁先肯拍板隻俾佢拍喎。 後來仲有蟻俠啦， 嚇、啊、類似啊，係咯，即係本身係加呢個加士佢得咗開始先係咁咯，轉咗。 即係翻好似爛鬼 loser 咁嘅英雄啊嘛，係咯， 係咯，即係唔使咁正派咁啊嚇。 嗯， 因為本身就算 Iron Man， 雖然你話多口，但都其實。正派咗好多噶，比原创吓、啊，原本都啲老狐狸奸奸地咁，佢又无端变咗都系啲。 但系 Iron Man 唔系烂鬼啊嘛，始终吓有啲老。 系，唔系即系本身一向其实啲超级英雄片佢入边将嗰啲人系转好咗，就算而家 Deadpool 都系感觉上系好咗人嘅、 啊。好咗，比佢原本好多啊。 系咯， 好咗好多啊。 系。 即係佢應該叫 S Call 啊，嗰個超人名應該叫 嚇類似咁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變咗真人版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而家啲超級英雄電影嗰啲真人版，佢永遠係即係點講咧？同條女一定係會一對咯。即係就算我理佢係咪喺到一齊啊，可能條女瓜咗或咩都好啊。 即係條女係中意佢嘅。 係永即係就算點樣都係會係一對咯，就算最咩冇嗰條女咁，但係條女都會係會話中意佢咯，即係 唔 會 走，唔係 唔會跟佬走位，會諗起拋棄佢，跟住變咗心啊咁嗰啲咯。 唔係玩嗰只， 就漫畫就會有呢劇情咯，但係一真人電影版係唔會出現咯，暫時拍咁多套都。 咁同埋我中意佢今次套戲咧，即係佢雖然就話因為為咗慳錢啦，咁所以咧就冇乜點用槍嘅。 哦，系啊，佢特登讲话为咗悭钱，所以话留喺的士度啊。 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就算有钱都好，唔系代表要系咁用枪咯。我觉得佢呢个角色都系你都系特别强调嗰啲身手啊、功夫啊咁啊用剑。咁我觉得用剑打低晒成班人，我觉得系好睇啲嘅，反而即系我觉得 O K。咁佢开头都有用枪嘅，十二发咯俾佢。 有系咯，即系总之永远都以弱胜强。喂，唔系、啊，真系咁劲啲喎！你翻嚟，你觉得系咪啊？即係有啲慢波咁係咪？ 都係喎、啊、人哋揸晒機關槍佢仲係揸住啲左輪咁啊。 即係雖然佢啲左輪啲口径幾大喎，喂，但係人哋揸唔係喎，人哋食升機呀，不擊炮大佬。 係呀、啊。 已經到咁嘅場面嘅時候啊，呢個邊個啊，海怪一定出嚟嘅。 呢度有啊。 呢度都有啊。咁呢個啊鋼人呢其實就 exactly 就係海怪呢種角色嚟嘅。係呀、啊。咁當然要送多條靚妹啦，係啦、啊。咁我又覺得呢兩個角色咧點綴得非常之好嘅，令到成套戲真係好睇咗好多。咁啊，鋼人呢個角色係從來喺電影入面咧都係真係好慘嘅，即係永遠都喺個 X 教授嘅學校度咧，次次都有事啊，救下人啊，係咁多噶啦，即係 咪出去幫下手？佢好平面咯，冇描寫過佢噶嘛。 冇啊，即係一個高棟棟嘅僆仔， 銀色大巨人咁有事出嚟咁喺度打兩嘢咁啊，算啦。 都唔做巨嘅高嘅啫，之前係。 啊！呢度真系变翻我睇， 呢度变翻大只佬啦，系啊！呢度真系大只佬。咁佢又好笑，佢又真系讲啲好苏联口音嘅英文，专登玩到咁啊！我 O K 喎，真系个角色真系嗰傻头傻脑，真系又好鬼即系正义咁样啊嘛！咁大家又话喂，佢俾阿嗰个阿 Andrew Dust 呢个大力婆打到飞起，但我觉得其实佢都冇输啊，边有输啫？佢咪即系互有输赢啫嘛！我 O K 喎，系咯。 哦，佢自己攞嚟嘅。 我見佢兩個揼嚟揼去嗰段咧，我覺得好睇過，分咗好睇過啊 ！Deadpool 打嗰度，我好中意睇嗰度。 可能兩個太普通啦，上面 係佢呢兩個大力，即係反而唔知喎，咁啊大力啫嘛，佢又冇咩表現，但我幾中意睇喎 ，OK 喎。 系咁，可以你一拳我一拳咁，唔系应该话佢中我一拳，跟住佢又打翻一拳，跟住又打到话 Angela 飞得几丈远咁 啊！打烂晒都系啲嘢啊，咁我 OK 喎。 系，跟住又打到露点啊，唔睇得咯。 诶，我觉得成佢亦应该爱上佢啊，应该系话最后啊，咁先至好睇啊。终于遇到一个可以同佢匹敌嘅对手啊嘛。 吓，咁我真系唔知啊。 加多条爱情先。 啊，咁其实呢度已经系。佢應該咁多套入面表現最好啊！如果阿鋼人咁多套 Bisman 喺呢入面， 即係呢套直情咧，哇！你即刻將佢呢個角色提升翻不少。你就算睇平時啲動畫入面，而家佢都好似係企喺度咁嘅啫嘛。 係，好少講佢嘅嘢。 唔係咁重要係，但係其實本來好重要啊，幾個巨頭之一嚟噶嘛，應該。 佢都係係咯，第你之前啊，何明講第二代人出嚟嗰時係呢個其中一個 啊。係啊，即係你諗下以前呢一代代人一定有個大舊佬大大力咁樣，一定要呢個角色。咁佢又唔係呢個角色，咁但係不平時真係冇乜點講嘅。咁但係今次又攞翻出嚟玩，我又覺得幾好啦。不過點解佢要搭嗰個咁嘅爆炸女？我唔知啊，爆炸女又唔係咁出名嘅啫，係咯，唔知點解會揀咗呢一個嚟做，係咯。 香港好似啲字幕叫咩黑面少女啊？ 吓，点解？ 唔知喎、啊，真系。 哦， 唔知点解会咁译 嘅。怪啲喎，真系呢个名字好怪喎、啊，大佬。 系。 系咯，唔系佢嗰度好笑噶嘛？个 Deadpool 真系揿钟开门嗰阵，话佢似咩话？二型三入边啊，史高伦米花。 系啊。 一打几多二型三，咪讲咩？就系监狱嗰度咧，佢咪剃光头咁咪。 跟住系背心喎、 啊。好笑。啊！跟住阿 Deadpool 話：喂，點解我次次揾親你哋嗰個 X-Man 嗰度咧，都係得你兩條友嘅？佢話：你係咪你個電影公司冇錢請人啊？直情講穿咗呢樣嘢係嘛？ 係，佢自己攞嚟玩啊都。 自己攞嚟玩啊！咁又話 X 教授到底係應該係阿光頭男長啊，定係阿邊個？ 定係阿後生阿汪特啊男主角？ 係咯，係咯。佢都攞嚟講喎，大佬。 係佢好亂喎、啊，啲時候。 都幾好笑喎、啊，真係。咁但 係，如果知佢講乜係好笑嘅。 知佢講乜好笑。咁但係香港啲字幕好似唔係譯得好清楚啊，即係有啲人竟然睇完呢都唔知嗰啲係 X-Man 嚟喎。 佢已經著曬啲制服㗎喇呢度已經。 啊，已經有個 X-Man logo 喺嗰啲隧道咁喎、啊，大佬。 其實佢本身嗰啲造型係真係似翻個普通 X-Man 系列有啲似翻漫畫啲多到。 不過佢嗰件阿鋼人件背心都係鐵嘅。 唔知喎，打到咁嘅。 係囉，唔知點解囉，應該嗰件係真係背心嚟 嘅。咁佢都係黑色全化，咁但係其實佢又好似照返之前咁。我啲咩實習生嗰啲咪又係著黃色 啊？ 係 咯，唔知啊。咁啊，我就收貨 ，OK。咁啊，唔知香港其他朋友咁，但係好似大部分人都 OK。咁有冇人鬧嘅講乜嘢？ 其實我覺得係正常有睇開或者知道呢啲嗰啲人會覺得 OK 嘅。 即係鬧嗰啲根本就第一就對呢個角色係零認識啦，第二就根本聽唔明嗰啲笑話啦。我估係呢兩樣嘅啫。 係啊， 係咯。如果你 OK， 你即係你都睇有睇下之前有睇過戲有啲人嘅都 OK 嘅，點會話？即係你唔使識呢個咯，因為佢楞咁多其他碌咗其他戲嗰啲笑話出嚟啊嘛。 係，你最緊要知道咩嘢？咁好似阿 Angel 得跳落嚟嗰度啊，佢叫快啲睇下超級英雄落地方嗰啲姿勢啊嘛，叫佢哋睇。 係，跟住揼個 Iron Man 動作嚟，一拳打落地下嗰個啊。 係啊。 係咯。唔知喎，嗰度都唔識笑啊，好多人啊。 吓、啊、唔知做乜咁啦，真系唔知做咩，好难讲到喎，识唔识笑嗰啲？ 系啊，因为佢呢度根本就好多都系啲二次嘢嚟嘅，你要有佢讲嗰样嘢，睇过佢笑讲嗰样嘢，你先知佢笑乜，系咯、 啊？系咁，佢又笑翻之前自己做绿灯侠嗰啲啊，咁样嗰啲咯。 系咯、啊，唔好整件绿色衫啊，我着啊，唔好系狮子咁。 系咯、啊，跟住又即系玩嗰啲咩，话一条桥拍三套戏嗰啲。 系。因为佢都有嗰个咩同佢讲嘅 ，Asus 话咩封住把口啊嘛，都有讲过噶。 系啊，即 系好似嗰个咩啊狼人前传咁啊。 前传咯，照翻上次冇封住把口。 你话佢攞过狼人前传嗰个公仔出嚟系嘛？ 哦，佢话系珍藏嚟噶嘛，跟住点原来系只碟啊？系。 我攞住嗰个公仔，跟住换咗就系 Ram 嗰只，就 系 头先。 系，佢原本影住个台面，好似影住个公仔咁，跟住话我珍藏，跟住点唔系讲紧嗰样嘢啊嘛？ 跟住攞个碟出嚟就系头先话唱嗰只梅艳芳嗰只。 系。 Taylor Whisper。咁啊，佢都係啦，都笑咗好多嘢啦。咁你諗下，如果攞得 Wham 出嚟 ，Taylor Whisper 係咩年代嘅歌咧？咁啊 ，George Michael 你冇聽過咧？咁如果冇嘅，咁甚至梅艷芳可能大家都未必識，係嘛？ 嚇， 係咯。咁你點會識笑啫？系嘛？ 系啊，佢玩乜嘢啫？唔识笑，如果你唔知道。 喺呢度咪有啲同美人鱼有啲异曲同工之妙咯。美人鱼我朋友睇咗啦，最尾佢话有一度系有影到阿郑少秋嘅碟噶嘛，系咪？对影翻呢度影到阿 Wham 啊，嗰度影到郑少秋嘛。佢话郑成功啊，话系 吓 系咯。啊，咁啊，我啊觉得呢啲你咪要知佢玩紧乜啊？你要识呢啲人物啊？咁只歌你听过未先？即系我哋一听即刻回忆翻嚟嘅，但系我谂你而家啲观众听都未听过呢只歌啊。 系，跟住佢又讲嗰、那个，即系可能你揾佢话叫佢即系走去做实验，我条友佢啊，帮佢就作咗个化名叫 Agent Smith、哦 嗰个嚟系啊，揾嘅嗰个佢叫做 Agent Smith 啊嘛，咁但系 Agent Smith 系咩嚟嘅啫？ 系啊，你有冇睇嘅戏？请知道咩？佢唔系唔知啊，真系唔知笑咩喎，成套戏。 Agent Smith 咪我哋都成日讲啦 ，Matrix 嗰个嘛。 系咯， 系咯，咁佢中文点译噶？ 我听咗英文，你有冇留意中文写咩？ 中文点译啊？啊，佢唔会话系咩？Matrix 入面嘅角色咁啊，括住嘛？ 我唔好冇咁写， 唔系嗰啲字幕组，字幕组合上面有一大段嘢嘛，出自呢个 Matrix 啊角色嗰个， 系冇应该， 唔会啊，咁你唔知就唔知噶啦。 佢都会照译个名噶嘛，段嘢。 系佢照译个名咯，咁你知咪知，唔知就冇噶啦。咁你好多位都 miss 咗啦，大家系咪？系啦， 系反而佢系203嗰度，真系打203咁啊！ 嗱，好老实讲啦，我都唔敢话我完全100%明晒，我明一半到嘅啫。OK， 我认 OK 啊， 系有啲即系唔知佢笑咩好似。 有啲佢唔关事嘅，有啲系佢哋啲地道嗰啲美国嗰啲俗语啊，玩嗰啲嘢嘅。咁你明明都一半咧，咁样嗱，有啲人以为 系我啲咩春卷，我都唔知咩。 有啲人以为自己明晒噶，你再嗱，你但系你抽问啊，佢答唔出你嘅。 唔知有咩春卷佢讲过，我真系唔知咩。 唔知咩，有好多 系唔知啊，笑出喺度话咩春卷，我唔知咩春卷。 嗱，点解佢个名叫 Deadpool 啊？咁就因为佢原来佢嗰个 friend 成日喺度，即系赌啊，赌边个会死啊？ 系呢度改咗就变咗系佢个 friend 嗰度啦，即系黄鼠狼嗰度，佢嗰、那个 即系酒吧 嗰、那个 club 嗰度啊，酒吧嗰度喺度赌边个死啊嘛？ 系咯，佢成日都买佢会死啊。啊，咁啊，不如佢叫 Deadpool。咁其實原本係咪咁樣嚟嘅咧？個名關唔關事啊？ 原本之前啊，韓明上禮拜講係佢去嗰、那個，即係佢實驗失敗之後，俾人困咗喺 嗰 個度，即係佢嗰班友啲肉卒係咁。 邊個死先啊 ？OK。 係啊，揾邊個死先啊嘛，係咁走去虐待啲人。 就唔係佢個 friend。 係啊，唔關佢 friend 事呢個就。 都係因為有人攞我哋嚟開賭啦，係咯。 系啊，开赌啊，都系 死啊，系咁样嚟啊，系咯。咁佢嗰个铺啊，即系嗰个赌个嗰词系嘛，系咯。 嗯， 咪 Deadpool 咯，死嗰边啊嘛，咁 Deadpool 系就系咁。唔系佢好笑嘅，我见佢鬼佬度咧，佢有啲广告咧，佢唔系写 Deadpool 喎，佢整个骷髅头，跟住整一嚿屎，跟住加个 L。 系。 咁啊 Deadpool 屎啊 pool 啊嘛，好笑喎，咁都得个死屎啊，已经译咗。 哦，唔係佢入面好似個電話度，佢個 friend 入嗰個都變咗係呢個嘢 喎。係咩？ 佢嗰度唔知佢嗰個電話係揾即係彈嗰個符號出嚟話，即係俾啲 WhatsApp， 可以 WhatsApp 定唔知咩咁俾信息佢咧。跟住我嗰度佢都問佢話點解舊屎㗎嘛。 其實就係嗰度嚟嘅。 係啊，唔知佢嗰度係個信息嗰度打出嚟，佢睇到係變咗舊屎咯，跟住。 系铺啊， 系啊，佢都问佢嗰度点解会变旧事。 O K， 嗱，都好笑啊，都系。咁你变咗呢套嘢，其实有好多位你可以即系去笑啦。不过你要识笑咯，就系咁咯。 系啊，咁佢啊尽量悭到成本之中，咁都有两，即系佢其实成套戏得两场系大，即系动作嘅嘢本身。 大打其实两场，第一场就系、是、嗰、那个 highway 嗰场啦，就 cut 咗好多段啦 ，cut 成啊。 系啊， 讲做少少，跟住又回忆，跟住又打一阵，又回忆，其实都系一场戏 cut 开嘅啫。 系咯、啊，跟住同埋最尾即系响我，你话系神盾，似系应该系神盾拿啲残骸上高啊。 哦，最尾嗰場係啊，似係係啊係啊，似係平時啊神盾局嗰啲航母艦啊，因為我見佢嗰啲航母一係咁巨大啊，第二佢側邊好似孭住幾個大引擎咁，仲唔係？ 係咯，似嗰啲啊， 似嗰啲啦，即係擺咗整緊個船澳咁嘅樣，但係穿咗大窟窿啊嘛，中間。 嚇、啊、咁啊，我度咁得兩場咁嘅大戰，咁但係就即係穿插成套戲，其餘都係、即係愛情咯，我覺得係。 係主要係中間講翻佢點樣點解要。接受呢個實驗，佢原本諗住死啊，但係就唔想個女傷心咁嗰啲咁嘢咧。 嚇、啊！咁啊，台阿盲婆嗰度都好笑啊。係 阿盲婆，唔係龍婆啊，今次。阿盲 婆，我好笑嘅都。 點解？ 佢度又明明睇唔到佢係，即係睇唔到嘢，又知道佢喺度使緊血跡嘅。 我係啊，係啊，係啊，好犀利啊嗰、那個。 係咯、 啊。嗰、那個先係超人啊，真 係。係，跟住之後又好似成日咩嗨草啊喺度。 嗰、那個 唔係佢喺度本身話咩有唔知有啲可樂英擺咗喺嗰度啊！如果我翻唔到嚟叫你攞啊，係驚阿黃師話車話係咪嗨草我哋話唔去啊嘛佢話。 嗰、那個盲婆應該同阿邊個同阿夜魔俠差唔多啊啲能力應該都 嚇、啊，但係整個鬼嘢冧曬。我、啊哦、好笑嘅都 OK 係啊，即係套戲如果以咁嘅筆跡嚟講，算拍得好啊。 系啊，斋噏嘅啫，其实好多位都系。 系啊，咁佢又冇做好多嘢，嗰啲特效又唔系话睇，即系点讲咧？其实你一讲话其实啲特效唔够 X 病，佢系列多啲戏咁好。 如果你讲啲 CG 咧，佢呢个 CG 系比一般嘅出边嘅 CG 都系低嘅，或者即系似翻啲几年前嗰啲咯。 嗯。 但又冇影嗰套戏嘅 ，OK， 因为你都系睇剧情啫。因为如果好简单啫，你睇下个钢人做嗰啲质地，其实系好 game 嘅。 系。 系嘛？ 普通啦，啲質地唔係話咩，佢埋佢呢個冇做到變身 嘅。哦，冇，佢冇人間體嘅呢度。 係呢、這個冇人間體，佢都係 C G 嘅成個。 即係佢演嗰個人有貼曬嘢。 有動作咯，有個人演咗之後，佢用 C G 做出嚟咯。 冇嘅，冇係咯，冇出過個真人啦。 係 啊。其實啲 C G 真係唔係好靚。嗱，我唔係好靚意思，即係相對嘅，即係好過香港，好過曬日本啦。即係意思冇而家呢。呢一年呢個級數嗰啲 CG 嘅程度咯，但依套戲嚟講收貨啦，係咪？ 係，咁啊呢度啊 cut 咗好多嘢啦，咁啊佢條女又唔係 copycat 啦， 啊冇啊冇，暫時都冇超能力嘅。 係啊，跟住呢度又唔係移植狼人啲異能啦，呢度係靠打啲藥去激發啲人自己變異變噶嘛。 係啦係啦，即係佢激發咗唔同嘅自己嘅 potential 出嚟。 係咯，咁啊唔關事啊，同狼人又冇拉上關係。 冇拉上關係。 系，咁又整套戏咁啊，会唔会嫌短咧？ 都唔系咧 ，OK 噶啦，因为如果佢再拖就闷噶啦。 佢反而系爽咗咯，变咗系。 系啊，即系而家啱啱。 因为佢个人数唔够咧，咁变咗佢呢个长度又 OK 嘅。 系唔好加嘅，唔好突然间又加长枪战救吴君如呢啲啊，多余啊，我觉得啊。 吓，反而系爽咗啊！要佢咁样，跟住同埋唔用枪法用剑，即系嗰段又变咗系睇到佢身手咯，肥肥佢咁咪 O K 嘅。 我咁反而系，唔系不过佢有啲奇怪喎，嗰把剑咧明明喺天桥打嗰阵，咪两把都掹晒出嚟用晒，有一把咪插住啊 Agent 咁啦，咁但系佢后屘都冇攞翻噶，明明佢断咗自己的手跳落去下边第二条天桥架货车嗰阵，佢冇剑噶背脊，但系佢喺个嗰架咁嘅垃圾车爬翻上之后，背脊有翻两把剑噶。 唔知啊，唔跟啊，唔连戏啊呢啲吓。 系啦，唔连戏啦，阿桂文海事件啦，系嘛？ 咪成日都有嘅荷里活波呢啲人。 系啦，即系嗰把剑仲犀利过佢啊，可以重生噶。 吓系，只手冇咁快啊嘛。 佢只手伸得好慢噶。 哦系，佢第二日都系得只手仔啊，好似。 咁唔系第二日噶啦，过我咁过到好耐，变咗只 B B 手噶嘛，好笑嗰度。 系啊。 那個係咯，盲婆點咁細嘅隻手，係好得意啊！嗰度係啊，咁啊變咗呢套戲就係咁咯。你要第一就係你要接受一個咁嘅咁難達嘅超人啦。第二就即係你又要識聽佢嗰啲笑話啦。咁如果呢兩嘢基本上 OK， 咁你會個 OK 套戲啦。如果呢兩嘢首先你唔 OK 咧，咁你唔好嚇就唔好入場啊。OK， 無謂睇完又鬧啊，又話嗱咩啊咁樣。啊！咁你即系你都冇了解清楚，你入場去睇啲乜嘢系嗰句啊？啊，做下基本功課先啊！你最近你睇過啲畫頭啊，見嗰張 poster， 你都係知佢玩嘢噶啦，係咪啊？ 嗯。 咁啊，系我仲发一样嘢就系套戏又系冇打破嘅，即系除咗条女嗰个之外， 嗯， 冇啦，又系个 boss 一定挂柴嘅，点解又系？ 哦， 系啦，呢个都系冇打破，暂时睇咁多套，即系依个系啲超级英雄电影，另外一个即系冇咁耐冇打破就系啲。即系我谂除咗洛基啊，即系其余所有啲 boss 买啲都系要我集 KO 佢嘅。 呢样就比较系嘅，因为可能都惊下一集扯唔翻咁啊，费事连唔到戏喎。 系咯，即系暂时都系好中意将，即系除咗洛基之外啊，即系其余本身所有敌对嗰啲大佬都系要即死嘅，我集系。 唔係，因為 Loki 佢唔只係一個敵國嚟嘅，即係佢有怪嘅，你好多古仔一定要楞住佢咁變咗。我諗係咯，同埋即係你話佢係敵國，係咪佢完全都係敵國嚟嘅咧？ 又唔係咁咯，因為佢個比較存在比較奇特啲嘅，即係但係所有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走一條敵人出嚟，咁係次次都係要打死佢 嘅 喎。 係啊，咁啊下次唔使出啊嘛，佢諗住。 係咯，即係冇一次係可以留翻下次，即係唔會話走咗嚟下次再翻嚟嗰啲。唔好似麦加登啲动画咁喎， 即系话应该佢最尾唔知佢生死有冇死，唔知咁你中意咪出，唔中意咪唔出咯。我觉得咁好啲咯。 系，但系呢套都系一样系怼冧佢咯。 但系呢套个大力婆就系咁，就系、是、唔知道有冇死嘅，冇讲喎，佢冇话。 冇啊，临尾都俾阿钢人抬走嘅， 系嘛？ 系咯，俾佢喺度冧嗰阵时，咪抬两个咪阿黑面女都系佢咯，抬都得咯。 可能都系晕咗佢啫吓。 系咯，冇死啊，点会死？咁样打法都唔死，我咁炸一炸都唔会死啊！ 唔会，下集同佢一对啊，变咗啊，同个钢人变咗 pair 下一集，可能系都唔奇嘅，大佬。唔系，其实呢啲嘢通常都系睇之后啲人嗰、那个，即系啲观众咧，中意边个角色，唔中意边个角色嘅啫嘛。中意嗰个，我咪再整好啲咯。佢可以话人变好人都得噶，冇话噶。你阿变 我咪好似阿变女咁。 系咯，变女而家直情系好人嚟啦。 系咯，变咗好人咯， 直情系好人嚟啦！你一生嗰啲变嗰变形女，直情好多次都系企翻喺阿 X 教授呢边嘅，即系有 咪就带队嘅。 去到有危急嘅时候，起码佢一定会帮翻呢边，系嘛？ 系咯。 咁变咗你呢啲就都系睇翻嗰个知名度啊，或者其实点讲咧？即系如果大家一路都系睇漫画、睇卡通开始嘅朋友就会用嗰个印象先，但系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系睇电影开始。咁變咗其實個印象都係嚟自電影嘅，咁變咗如果佢既然要做呢一陣人真係真正揾錢嘅市場，佢好難嗰啲漫畫動畫唔跟翻電影咁樣改咯，有啲即係難啲係咪？ 唔係而家咪變咗，所以好多都係電影出之後翻去影響翻啲動畫或者咩啲漫畫書咯。 即係一變咗電影主導㗎。係 啊，即係佢翻去影響翻佢，變咗之後啲古仔會跟翻去電影嗰陣時設定咯，有陣時會。 唔係，即係其實好簡單啫。你啊，的確原著係漫畫嘅呢個，我覺得 origin 係漫畫嘅。咁但係你個市場係喺個電影度，你都冇得唔跟啦。咁所以你沙窩啊，點會更加唔用電影作為主啊？你電影本來即係 origin 喎，嗰個仲要係係咯。 嗯。 咁大家咪諗下咯。其實就算我唔理你 origin 係乜都好啦，總之而家嘅觀眾係跟電影而認識呢啲人，佢一定會慢慢改翻嚟同電影咁嘅，因為佢個市場喺嗰度啊。冇辦法，唔係好簡單咗呢個道理，大家都唔明白、 嗯、 啊。嗯，即係你試下從翻嗰個即係製作嘅角度去諗啊，係咪咁啊？ 嗯 嗯，唔係咁有冇嘢講啊？唔知呢個我 OK， 但係你話好多嘢講咩？我又未至於嚇、啊，即係 唔係因為個爽字好難話形容點樣爽？ 係咯，唔通每句笑話我而家重複一次咩？冇意思啊，係咪先？ 係啊，你自己睇啊， 要睇啊，係咯， 係啊。咁佢套衫又靚嘅今次，如果你話講套衫， 佢套衫好奇㗎喎，佢明明初頭係整到好核突㗎嘛，整到初都係着咩白色呀、 啊、喔、哦、開頭係白色車蒙完面好似崩帶咁喎， 跟住佢整到成身血，跟住佢就係咪佢話因為點解紅色就係費事整到血淚唔使洗㗎嘛， 咪阿萬婆教佢㗎嘛， 唔使洗㗎大佬，黐線㗎大佬，咁跟住佢就整咗件好 cheap 版嘅死侍裝嘅初咁明明咧，佢當佢著呢兩件衫嗰陣咧，都係好正常咁揾槍指下人。但係一轉咗呢件新衫之後咧，佢就突然間飛曬喎，即係踩牆喎，唔知點解。 唔係識打關鬥 啊！突然間啲功力大增喎。 突然間識打關鬥，空中開槍喎，之前冇喎。 係啊，之前都冇嘅，唔知點解喎。哇！呢、這個犀利啊，繼承咗日本特攝片啊，一變身之後識功夫。 系咯，之前唔会呢咁嘅新手啊，点解一着咗一套嘢又有啊？ 系啊，明明嗰个之前几犀利都系开枪啫嘛，冇话佢打晒关斗啊，冇话识用刀嘅，点解突然间又识用刀嘅？ 系咯，点解会无端用日本刀啊？ 唔知喎，佢呢度冇解释嘅。 佢开头又唔知你日本刀又劈嘅喎。 冇啊，明明佢都系识开枪嘅啫嘛，净系打关斗都冇，系咯。咁所以就变咗，即系佢后屘，总之佢啲超能力有咗超能力之后，佢就已经识打关斗啦，唔知点解。 唔系，佢有一车嚟都唔识，佢换咗啲套衫咪得咯。 唔系佢唔系，佢个爆炸嗰度，跟住同 A 姐打嗰段，佢都有变咗，突然间去超人噶嘛，打到 未，但未至于咁劲啊嘛。 未至于咁劲，但已经唔系普通人咁咯。即系总之同日本特摄片一样，你点表达嘅超能力咧？原来即系突然间识咗功夫。 吓 系有一个唔识功夫人变咗识功夫，咁就超能力啦。咁嘅就系咁啦。即系呢啲就系真人版嘅表现咯。 嗯， 系。咁同埋嗰個 Angel Dust 明明初初你都唔冇，即係你即係當然我哋知佢係咁大力啦，但係如果你唔咩咧，你開頭你完全唔覺得係有咁大力嘅喎。 我冇喎，佢好似想喐阿 Deadpool 咁樣，跟住阿 Agent 制止佢嗰時一撳啊撳得到佢，唔會俾佢撞開喎。 嚇、啊，咪同埋 Deadpool 好似都可以發到佢圍嘅。 嚇、啊！ 佢綁住嗰陣喎。 嚇、啊！ 冇理由啦，如果大力到咁，你都见阿 Deadpool 一拳打落去阿个人度会咩啊？佢自己手都断噶嘛。 唔系佢咪个头左撞咯。 系啊，咁佢咪应该自己个头凹。 自己爆光啦，应该但系冇嘢喎。佢咪其实系为咗偷佢个火柴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我话嗰度冇理由喎、啊。咁如果呢个 Angel Dust 本身系同阿钢人一样咁大力咁硬咧，起码后屘你觉得。佢照计佢冚佢嗰阵，阿 Deadpool 自己即系佢就系 只爆光 啊， 应该 人嗰个状态，佢应该都起码都爆光啊！即系你唔会系打个普通人咁咯， 系啊，唔会咁样佢咁撞咗埋佢咁样，可以两个弹开咗咁啊！ 即系你咪即系等于你打阿超人简加立一拳啫嘛，咁冇嘢噶，你咪自己断骨咯，佢唔会有事噶。 哦，咪即系佢等于佢都打钢人咁咯，咪啲手脚变咗只暴龙啊嘛，断咗。 系啊。即应该你咁打到个咁硬嘅人，嗰、那个人应该唔会俾打到喐得啊，唔会喐。 系咯，唔识喐啊，系。 但系佢喐，佢俾佢打到喐得噶。 系咯，佢成日弹开咯。 我就好奇怪就系点解咧？明明咁佢后面 啊，我知啊，佢本身个超能力系佢话Angel 都系令佢肾脏腺素提升嘅，话、 哦、 短时间内变咗系超人咁嘅能力喎。 哦，即系要谷出嚟，佢 要谷出嚟啦，应该如果系。 哦，即 咁，我觉得系啦。咁佢个表现可能系咁啊。 即系佢冇遗意之下就同普通人冇分别嘅啫， 应该可能系啦、 啊。哦，即系佢唔系好似阿 Superman 或者好似好长时间。 即系佢唔系平时咁大力嘅，我谂怀疑。即系如果佢系控制佢肾上腺素提升能力嘅话， 解释啊，因为后屘咁劲，打到同钢人打成平手、啊，大佬。 系啊， 即系有啲夸张啊，我觉得。 即系好似近时 Alpha 嗰时嗰个黑人大力咁咯。 哦，系啊，系啊， 又系谷出嚟先有喎。 但系人哋嗰个表达到咯，佢呢度冇咯。 哦，呢个佢冇影佢心脏，卜卜卜卜咁跳。 唔系，咁但系如果咁，佢应该都会飙汗噶嘛。 吓、啊，佢冇啊，正常喎、 啊。冇啊，系咯，咁所以咪唔觉得系咁咯，除非你睇摄。 系、啊、觉得佢平时都咁大力嘅啫。 系啊，冇错啦，你觉得佢应该平时都要超人咁硬先啱啊？点解会打到佢嘅平时？ 吓、 啊，哦，原来系咁样。O、okay, K， 好啦，冇咩啊，咁啊呢套都我都唔知啊，仲有冇嘢想讲？ 冇啊，都系睇啊！如果系， 即系其实呢套咧，如果你问我系咩戏，呢套应该系韩片嚟咯，我觉得 系嘛？ 爱情再加绝症， 吓、啊、有冇动作啊？呢、這个 动作有啊，咁仲有少少科幻系咪？仲唔系来自星星的你嗰类戏？系咪应该系嗰类戏啊？系嘛？ 咪有中佢嗰时，佢开头识个条女嗰时，咪逢过节喺度搞嘢嗰时有动作啊？ 咁啊，呢套我嘅。即系分类就系呢套系韩片咯，唔系超级英雄电影嚟噶，佢都话唔系噶，佢自己都话唔系噶。 哦，系佢话爱情片啊嘛，佢话。 佢话佢自己话超级就或者系，但唔系英雄咯。 系啊， 肯定唔系 superhero 咯，唔系 hero 咧佢啊。 哈 即系佢觉得做 hero 系戆居嘅话，因为钢人成日叫佢加入 X Man 嘅话，好笑。 系， 加我哋啦，加我哋，又劝佢做英雄咧，放过你敌人，佢一枪就打。 唔系，佢话咩一世人得咩四五次机会可以俾选择，我话做英雄啊，系嘛？ 讲讲下都未讲完，佢一枪做低咗啊 ！A 神就好笑啊。 系，跟住佢又见到佢咁样，跟住佢又唔知点解会呕嘅。 系咯，其实佢已经见惯啦呢啲。 唔系，但系佢呕嗰度，我唔觉得佢系真呕，佢呕完就气定神闲，冇嘢就走。 就扮呕啊！ 系啊，扮有喎，唔知做咩。 我 我以为佢爆晒头添，点知都冇啊！后屘影翻佢咪又瞓咗喺度，冇爆到。 哦，唔系佢一支枪咁细口径器，梗系唔会爆头。 唔知咁佢呕咩啫？ 系咯，佢但系呕完佢又冇事喎，佢唔系好似好似人哋好辛苦嗰啲呕啊，佢好似无端喺度呕啲水出嚟咁样，唔知食错嘢咁好似。 系啊， 唔系就系搞笑嘅嗰度。 搞笑，纯搞笑啫。 系，冇系啊，都系咁啦，好难讲到有咩啊，即系要睇识笑嘅话，你知道佢讲乜就识笑啦。 嗯，系啊，自己揣摩啊 ，OK， 即系。都是你中不中意嘅啫，不過似乎香港好似大部分觀眾都 buy 咯嚇，咁我嚇今次比較出奇地啊，我以為賴嘢啊，今次香港點啊 OK 喎都係咯， 咪可能比較即係點講唔同平時嗰啲類別，咁可能啲即係覺得係夠串咁，而家香港人真係中意呢啲人啊嘛。 會唔會因為呢個檔啲戲其實幾唔好睇啊？ 但係台灣嗰邊都係咁講。台灣嗰邊又我見到佢哋寫出嚟又話咩佢自己台灣嗰啲河水又話唔掂啊，話呢套得咁嗰啲。 咪就係話因為相對之下呢一期嘅戲呢套，即係可能你寧願睇呢套囉。 係囉，連台灣嗰邊都係咁囉。 如果多咗呢套選擇就算啦，唉，我費事睇嗰幾套所謂河水啦，會唔會呢？ 可能因為之前好似避開曬冇乜西片係啱睇新年嗰陣時，跟住呢套咁，今年有套咩咯？不過其實都唔係啊，舊年都咩嘅，不過好似唔係撞正新年嘅時間咯。舊年係做金牌特務嗰套啊嘛。 即係你唔會成日有個超級英雄戲試過喺新年啊啲相係咪？ 係。 冇啊，係咯，至都唔係今次係比較撞正啊。咁啊，哇！如果即係新年啊，我都寧願睇呢套啦，係咪先？ 哦，咁就係有啲人唔中意嘅喎，死字咁嗰啲又咩啊？不過而家都冇乜人信呢啲啊！ 咁講真啦，你話佢哋講少就有咁講啫，你真係會好罩忌嘅人有幾多啊？ 係啊，好少嘅。係 嘛？佢件衫又紅卜卜咁啊，好新年 feel 啫，我覺得 OK 喎。 係成個利是封咁 OK 啊！ 啊，成個紅包咁啊！ 係 咯，係咯 ，OK 啊，好好有新年 feel， 有咩問題啫？啊， 係嗰個屎忽中槍到都幾好笑嘅。 嚇、 啊！直入喎、 啊， 佢話。 咁唔使 唔係，即係呢套嘢，即係你識睇，覺得知佢做乜就會識笑啦，正常。 係啊，咁樣係啊，算啦，你有呢啲咩忌諱多餘咧？你講嚟都多餘嘅，21世紀啊，大佬。 係而家冇問噶。 講少就會話哇，大家利是死事咁樣，跟住買飛入場啊。 嚇，都係咁啊，類似都係好多都係咁啊，講完就冇啊啲嘢。 唔係佢忌諱，咪將個名字改咗佢咯，唔好死事，爭事咯，係嘛？係嘛？係咪因為咁啊？ 唔知啊， 跟住下面有一句嘛，同你玩大佢咁啊，啱翻呢排嗰啲口号啊， 系嘛， 系嘛，通常都相反啊嘛，死事咪生事咯，咪大家出嚟生下事噶嘛，啱啦，系嘛， 系 咯， 咁咯，我白马骝嘅啲人， 咁啊，点解讲唔讲继续讲定系点？定系讲美人鱼？ 讲美人鱼啦，系啊，差唔多要睇咗先啦，系啊，呢个要睇嘅，系咯，呢个死事。 唔咁同埋死侍啊，而家首創一樣嘢就係個面罩識喐啊！啊呢、這個就應該一路以嚟都唔敢做嘅，就算有 唔做一隻眼啊嘛，即係冇眼珠但係識喐咁啊！ 有知知咗咁耐啦，都唔敢有個超級英雄做呢樣嘢嘅。 係， 佢係第一個。 嗯， 係啊，試一下子蜘蛛俠出嚟，蜘蛛俠隻眼識唔識蒙埋啊？ 係啊，俾人打就會蒙埋。 佢平時睇嘢都係噶，突然間會蒙埋隻眼咁樣啊！ 系会单人添啊，仲 会单人。咁呢个死侍啊，创先河嘅呢个系吓，就第一个咧，即系个面罩识喐嘅一个英雄，系啊， 系 冇错啦。咁啊，睇下之后会唔会有咩跟随啊？系啦，咁啊，仲系好多人咧，就仲有一样嘢想留嘅，啲人仲系分唔到，以为呢个系 Marvel 嘅嘢，即系呢个漫画嘅 Marvel， 即系佢以为 Marvel 电影啊。 哦，系啊，所以会话啲人睇完话点解咁唔 Marvel 啊？有人会讲 吓，点解咁唔 Marvel 啊？ 唔知啊，因为平时佢睇开 Marvel 嘅电影喎。 唔系呢样嘢啊，即系啲人即系会谂住呢个复仇者会出佢啊。 哦，咁呢样嘢好多都系啦。佢有啲人会问点解复仇者冇 Batman 噶嘛？ 复仇者点解冇 Skywalker 啊嘛？ 吓，唔知佢话点解冇 Batman 冇超人嘅点解？ 系咯，点解冇黑武士？自己嗱呢啲自己答翻唔该。我快事答吓，咁冇啊，讲少美人鱼啊，头先谂咗少嘢，而家唔记得咗，想讲乜嘢，有嘅先。 一陣要諗翻起再講。阿美人魚講兩句嘅啫，我朋友就話直情唔好睇啊，佢覺得。但係有得人貼金喎。 唔知喎，但係佢哋講話唔係咁差喎，有啲人話。 我就係我見網上好多人都講到歌郎才俊喎。 唔知喎，唔係差得好緊要喎，佢哋話即係點講呢，又唔係好好嘅，但係唔係話差得唔緊要喎，好似。 張 poster 又勁似啊，之前啊雷神嗰度呢，無比迪嗰度呢。 哦，條尾㗎嘛。 無比迪都有張類似嘅 poster 㗎。 哈哈。咁唔知啊，我因為又冇睇，好難講話點。 係啦，咁我朋友梗係屬於覺得唔好睇嗰派啦，即係佢話，唔係咁唔緊要，我講下咩唔好睇。我哋通常唔會就係講好定唔好嘅。咁有咩唔好睇咧？咁佢話其實即係其實佢第一就搞咗好耐都未有嗰個愛情嘅故事開始嘅，即係佢成日想埋嗰個有錢仔身，應該嗰係咪鄧超啊？係咪嗰個？即係個美人魚咧，個美人第一就冇變隻腳出嚟嘅，即係佢冇腳喎，由到尾都，佢係就咁夾硬，唔知著條好闊嘅，唔知褲定裙咧遮住下邊嘅啫。 跑到點行啊嘛？ 咪扭下扭下扭下咁咯。 嚇！跳草裙舞啊嘛。 即係你諗下，佢條尾可以長期咁樣凍喺度啦。你諗下啲動物，啲魚，即係你要佢咁樣，其實好辛苦嘅。 唔係咁，佢應該磨皮喎，咁樣行嗰啲。 唔係咁，佢有著鞋有著襪噶嘛。 佢兩隻嘅佢， 唔係啊！ 佢一條尾點樣著？ 佢條尾分叉， 分叉度插落去啊！ 咁你啲魚啊，後屘嗰最尾嗰條尾嗰個位唔係咩？ 唔係我知，即係佢嗰個鰭嗰個兩個咁插住鞋啊！係 係啊！ 哦，佢唔斷腳勁喎，真係佢嗰個條尾 唔斷尾， 斷咗應該 係可以斷尾。 哦喂， 今次可以斷尾啊 嚇！係啊，可以斷尾喎應該。 斷尾咁總之佢就咁樣嘅啫，佢由頭到尾都冇真正變隻腳嘅， 嚇！ 即係佢冇魔法嘅呢套戲。 嗯， 系咁啊，有奇怪成族人咧，系真系阿罗志祥啊嘛，嗰个咪叫做 系， 就 条猪啊，你话吓， 系啦，就唔系鱼嚟嘅，系八爪鱼嚟嘅， 系， 即系下半截系八爪鱼须嚟嘅，就唔系鱼尾嚟嘅。 嗯， 咁啊，其他嗰啲就无论男女阿婆都系美人鱼碌啦吓， 系， 系啊，咁佢只长老美人鱼咧，我唔知啊，因为又唔系我睇，我怀疑系咪上次。是不是跟阿罗志祥嗰个宫女啊，是吧， 是不是佢一啲丫鬟啊 丫鬟是不是那个啊怀疑。 唔知嗰啲。 咁佢话嗰个呢就好似怪物咁后面条尾大好多嘅。 哈哈。 是啊。咁同埋佢又话佢系咩阿郑和救过佢嘅话以前。 嗯。 即系佢话以前啊佢唔错咁佢咪真系可能好耐啦佢可能啊几千年啦。 系呢啲冇讲年代 啊！以前阿郑和救过佢嘅，咁佢唔知点解讲阿郑少秋嘅， 系 唔知咩事啊？即系唯一掕到关系就系咁嘅啫，郑少秋吓，同埋即系又唱歌， 系 但就冇出过场嘅， 系 即系无端端喺度食嘢，又突然间唱歌咁就其实系佢哋唱，咁但系个歌就其实实质就系阿郑少秋同翻阿莫文蔚唱咁咯， 嗯， 即系就系咁嘅啫，无厘头嘅吓， 系即系无端有呢度有唱歌喺度。 即係佢唱歌就變咗佢哋把聲唱啫。 係咯，即係我話無端端近自己戲。 係啦係啦係啦，就冇拉加嘅完全。咁係出咗隻唱片封套啊，鄭少秋咁嘅啫。 嗯。 即係好似頭先 Wham 啊，George Michael 啊嘛。即係類似啦，係啦。咁啊，咁跟住搞咗大輪，真係殺唔到呢個有錢仔鄧超嘅。因為佢話佢投咗個地翻嚟，原來佢係想即係個地其實唔係想要個地，都想開發個海灣啊。咁想整走曬啲魚，咁有啲好先進科技就係擺啲唔知咩星立嘢落下面呢，佢唔止會嚇走啲魚喎，可以整死啲魚喎會。 嗯。 即係水好辛苦，因為有啲成會成條爆咗嘅，如果近得就係。即係咁誇張。 咁人都會爆嘅。 應該都會嘅。因為我鄧超後尾自己試一下嘛，話好辛苦㗎嘛。 哈 即係後尾佢終於知道咗個女係美人魚，咁我又喺度後尾咪救嚟救去咁囉，大家喺度。 嗯嗯。 咁我終極嘅壞人都係張雨衣嘅啫，即係個變咗個壞女咁樣，即係成日嗰個就真係壞人啦，就為咗錢乜都得，有個同埋嗰個有咗殺手喎，講到佢好奇怪喎，明明傷人嚟啫，但係有殺手喎， 又請埋啲咁嘅， 係啊，諗起打嘅啫咩，係啊，打咗佢嗰只佢哋平時住咧爛船嗰度，即係爛船，即係喺個海邊嘅，唔係喺水底，唔係喺水中心嘅。因為佢哋唔落得水啊，人話因為水裏有嗰啲星立嗰啲嘢啊，耐會死嘅。 嚇！ 係啊，咁啊 ，anyway 啦，咁就係講堆咁嘅嘢咯。咁我總之我朋友就話唔係好中意啊，係咯。 即係啲嘢都幾無聊㗎其實 ,ok? 咁如果你話佢好有意思啊，講環保啊，講咩咁就不如睇宮崎駿啦，係咪？係囉。咁都係貼金啦，即係講到話周星馳啊冇忘記到香港啊，咁雖然佢成套戲都唔係講香港，即係唔係香港拍咁，但係佢講嗰啲嘢就都似係都香港都有呢啲咁嘅狀況咁囉，佢講係囉。即係啲地產霸權嗰啲嘢呢喺度即係不斷發展啊，唔理啲生態環境嗰啲咁。不過我覺得呢個你 universal 啦，你擺邊度？ 係囉，唔使咩啦，你度都係咁啦，有發展嘅地方就係咁啦。 我唔知關香港咩事啦，大佬係囉。即係總之佢哋係睇到啲咁嘅嘢嘅，佢貼金啲人會睇到啲好好香港嘅嘢喎。咁我真係咪發緊夢啦，大佬？係囉。 哦，咁唔係佢呢個問題嘅圖好多度五行咩？佢係諗香港喎，要 通過美國都得㗎。 係啊， 係咯，有咩香港咧？香港喺邊？咁呢套啊，反而應該係咁多套調翻轉最大陸片係嘛？即係由演員到係嘛？演員陣到嗰啲即係個 feel 係嘛？但可能因為今年佢哋集中火力就係打下黃晶啊嘛，咁咪到阿周星馳 OK 咯？ 可能係啊。是啊，因为 通常都是踩一个就另外一个就释放㗎啦，放监㗎啦，成日都係咁㗎嘛。佢踩周星驰嗰陣咪大个 ok 囉。 係集中火力㗎嘛，行咗。 即係而家阿志唔出嚟，阿志正扑街係咪 哈 早几个礼拜仲阿志永恒囉，想係囉。转到 ok 㗎，係啦。係囉，明明上个礼拜都睇緊黄德芬做呢个咩交通警係咪 係。 是啦，你仲擔心佢係咪中彈吓、啊、中彈唔係子彈個彈啊，中咗個彈啊，即刻依家就好憎交通警啊，大家係咪轉得好快啊，大家 對對人唔對事啊。 咁啊就咁嘅啫，其實唔多啊，佢總之佢成日覺得講十分我聽，我唔想講一次啫，即係我聽都覺得有啲悶啊。 嗯 是啊，我好難想像拍咗出嚟又會點好睇法，好老實嗰句。咁嗰個女主角呢又話咩即係嘩幾多個女咁揀出嚟呀，我諗係咪搵個理由去即係搵返女返嚟呀，即係 唔係咁 天下 一向都係㗎 啊， 一向都係咁啦。 係咪一向都係咁啊， 我感覺上係啊。 咁嗰時徐嬌使唔使嘅呢， 唔知喎，要你問周星馳要。 嗰時徐嬌嗰時佢係全部都係靚妹嚟㗎喎，去見嗰班。 嗯。 即係包括嗰個同佢同阿徐嬌即係唔妥嗰個呢，你見好似有少少似一個兒童版黃一菲咁樣嗰個呢。 嗰 個都係女嚟㗎喎。 嗯。 係呀，即係嗰個大隻仔嗰啲全部都係女嚟㗎。 嗯。 即係佢嗰套戲入面嗰啲童星呀，全部嗰啲男嗰啲呀。 是 全部都是同阿徐嬌一樣是女扮男裝的。 嗯、 是啊。即是呢班人全部就本來就是演女主角的。 是啊 。咁又使唔使呢，我唔知道啊。可能冇呢，大家諗得心邪啫。是 吧， 呢啲大個啲你咪諗有囉，是咪咁要有細個啲都可以有㗎。有咩關係呀、啊、可能佢 interview,in 隻狗都可以有㗎。是吧，有下次開套啊。警犬巴打都可以有喎，你要諗有係咪 唔使理佢啦，講返套戲㗎啫。 套戲冇嘢講呀，咪要講呢啲啦。係啦，嗰個係咪嗰個咁嗰個啊，嗰個丫鬟使唔使呀，嗰個使唔使 呀， 上次啊羅志祥身邊嗰個丫鬟係咪即係今次呢個長老啊，個人魚長老。 唔知喎，嗰時唔係好似六鼎記嗰時啊，即係即第二個要第二個啃咗佢㗎嘛。 咩點解呢， 唔係六鼎記嗰時抄下敖拜家嗰時咪叫佢頂咗佢囉。啲後生嗰啲媳婦佢全部自己立曬喎。 喔嗰啲又老又醜嗰啲叫。 係呀，啲喺佢啲咩老豆嗰啲咩阿嫲嗰啲阿媽嗰啲全部送曬俾第二個要去照顧。 我送咗俾阿叻啊嘛，好似。 係囉，佢要去全部去曬個屋企㗎嘛，要。 阿叻係邊個，多龍㗎嘛。 多龍啊。 多龍呢啲醒你 㗎。係呀。 嘩感激我㗎嘛。 是啊， 可能是啊，咁啊 ，anyway， 咁啊唔系套戏冇咩讲啊，我朋友话，总之就系柴娃娃咁最尾咪最尾咪真系差佬嚟咁啊拉晒啊张雨绮嚟嗰班坏人咁咯，系咯， 嗯， 跟住梗系个美人鱼初阵好似消失咗，佢哋游翻入海咁嘅，咁但系后屘咪话嗰个邓超都做 做翻好人啊，咁又捐好多錢出嚟，即係搞翻啲環境嗰啲嘢啊。咁後屘咪啲記者又問佢，咁你係咪即係鑽石王老？咁佢話唔係，我已經有個唔知我老婆定女朋友啦。咁咪嗰個美人魚咯就。 嗯。 咁但原來佢都係冇變到人㗎喎，佢最尾都係有同佢一齊去潛水咁，仲係魚嚟㗎喎。咁我完全唔知佢點樣搞啦 ,ok? 因為呢個美人魚呢，即係大家諗得好浪漫啦，咁平時你睇呢個迪士尼版仲要係細路女嚟嘅啫，係咪？咁可能大家唔會諗咁多。咁但其實美人魚點解要變返隻腳出嚟呢？大家有冇諗過嘅？ 係咪？ 即係如果佢下半截唔係人嚟嘅，咁佢點可以同嗰個人一齊呢？ 咁就咪傾下偈咗啫。 傾下偈呀？喔，咁都得。 吓，唔变人脚，你觉得就第二样嘢做到吓？ 哦，咁成上半身都有啲嘢去做嘅咁样，咁我唔知啦，系啦，即系你变咗下半截出嚟系有原因噶嘛，系咪啊？咁因为呢度佢完全冇咗呢样嘢，咁我唔知点解咯。因为其实佢呢度咧就懒科幻嘅，即系佢唔系讲佢哋系咩魔法生物嚟嘅。佢话佢调转讲嘅，佢话咧系以前人都未出现嗰阵咧系。即係仲係猿人嗰陣啊，佢話有一支嘅猿人就落咗海啊，佢調轉講喎，話啲猿人落咗海變成咗人魚族嘅，即係佢即係話意思即係兩條線咁進化出嚟嘅，佢講到好似好科學咁喎，即係唔係 magic 嘅，即係呢種唔係佢哋唔係啲 magical 嘅生物嚟嘅 ，OK， 係現實上嘅一種生物，不過人類唔知道有啫，係佢咁樣講。咁其實佢同人咁樣本來就係同宗嘅，咁個人類就一路即係知道佢存在嘅人咧，就一路迫害佢哋咁。佢咁講，咁但係呢個係咪冇經過用腦啊？你其實呢個你調翻轉係，即係如果你要當進化，應該係由海洋走上陸地噶嘛？ 係唔會走落去啊？正 常唔會調轉啦，係咪啊？我唔知啦，係咯。不過當然有啲人都話鯨魚啊嗰啲咧係啲哺乳類動物走翻落去嘅， 係。因為佢又咁樣遊化， 即係有人咁講啦，係咯，咁所以咁樣變出嚟啊嘛，即係佢已經係哺乳類動物啊嘛。如果佢冇上過嚟進化，就一路都係魚啦，係嘛？ 好 多人啲真係眾說紛雲啦。不過我覺得佢呢個咁嘅講法，話啲馬騮走翻落去變人魚，我覺得幾 bullshit 咯。 係咯， 係嘛？應該幾 bullshit 啊？ 係你話鯨魚嗰啲都話第二種咁，佢哋本身爬翻落去，每個人走咗上去有腳又落翻水啊。 咁如果咁講，咁佢哋都係哺乳類動物啦，係咪？因為人魚係有波㗎嘛。 嚇、 啊！如果佢唔係哺乳類動物，做咩有波呢？ 嗯。 咁佢點生出嚟嘅？ 唔知，咪好似啲海豚咁啊？ 即係佢到底係大肚咁生出嚟㗎，定係點樣？ 咪哺乳類動物係大肚㗎，應該。 啊、即係好似啲海豚咁。 海豚咁咯，正常。嗯、如果係哺乳類動物係胎生㗎嘛，唔係卵生㗎嘛，魚即係卵生㗎嘛。 唔係喎，都唔係喎。原來哺乳類動物係主要係哺乳嘅啫，係有卵生嘅喎。 嚇、 啊！有嘅，原來不過好少呢啲咁怪嘅嘢嘅。 係比較怪啲啊。 有啊，你查下你唔信。 嗯 我唔知嗰啲咩嚟啊，係都係好 rare 嘅，有啲係好奇怪，係卵生嘅哺乳類嘅，係有的。嚇、啊！咁不過就 anyway 啦，咁佢呢個即係都係本來一個浪漫故事嚟嘅啫。如果你要從一個現實面去諗，就冇乜意思㗎啦。係咁呢度佢就夾硬即係根本就講就講美人魚，但其實都係講一啲。即係發展項目啊，有冇顧及環境咁樣咯？咁大家想唔想睇呢啲嘢咧？咁但係總之就今次就可能就係、是、反而喺賀歲片中文片嚟講咧，就好多人去捧美人魚場喎。調翻轉，我初以為呢套係最少人會睇嘅啫。 唔係啱都係揀嘅啫，啱啱我邊啊，王晶喐緊咁啊，呢邊可能升翻上啦。 但係王晶點衰都係最差係《西遊記》喎，最奇怪就係點解咧？我反而初初睇好《西遊記》多啲，但係點解反而《西遊記》最差咧？咁佢哋都話， 但係佢反而係人哋話啲景係靚喎。今次《西遊記》 係因為上一次大鬧天宮唔中意，咁所以就都直覺都唔諗住睇啊。咁我唔知啊。 定睇咗一次，又嗰再嚟咁變咗咩咧？又冇嗰甄子丹。 但係睇咗嗰啲人就話，其實今次係反而係認真 好啲㗎嘛。 係咯係咯，就我就奇怪啦，係咯，咪係咪可能會有 3D 啦？麻煩啦，搞埋啲咁嘅嘢啦，係咯。 哈哈。 咁咯。咁啊！但我反而有興趣，或者反而我有興趣想望下呢套《西遊記》多啲 咯。哦，係啊，佢哋話係即係做得靚過上次好多噶嘛。 係咯，同埋實景啦、啊，最少係嘛？ 系，即系佢即系最紧有进步嘅呢套嘢就反而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反而又最差嗰套，如果以贺岁嚟讲，咁你真系估唔到啦，即系好多嘢都系 唔系都系个星嘢咁得啊，郭富城 系哦，即系赌城风云就即系口啊说不啦，身体又好诚实，其实个个都系睇星嘅啫，系嘛 吓， 但系真系好差嗰套戏，睇完个个都话好差， 系啊， 但 系赌城系啊。 嗱，咁你话初期嗰阵唔奇啊，喂，咁唔系喎，咁而家到而家都仲系有人， 仲有人睇喎， 都听咗啲人 comment 啦，话套戏真系垃圾啦，咁但系都有人睇，始终都系系嘛， 都系睇星咯， 咁多明星啊嘛，系咯，就系咁简单啫，系咯，香港买片好易做嘅啫，睇又冇星，冇星就 系咯， 讲乜都冇用。 你《西游记》嗰个得啊，郭富城咁奇遇嗰啲又唔系特别话中意咁啊 ，TVB 啊，大只添仲咪 TVB？ 系大只谦就认唔到呢啲人都话根本就 好明显，大只谦咪承继呢个边个啦？阿徐锦江啦，大佬个碌系嘛？ 吓睇认唔到佢，啲人话睇认到 边个做都得啦，你搵麦包做都系呢个碌嘅啫。 系黐完之后都系咁嘅样啊， 咁样嘅啫嘛，咩分别啫？佢其实系咪大只都唔需要啊？佢嗰个身都假嘅， 吓 佢嗰个肌肉着落去嘅啫嘛。 嗯， 可能佢费事成个人咁样即系特技。啊、即系佢可能就系手啊，份面都已经话要好辛苦啊，话会甩色嘅，拍下 吓， 咁咪唔奇嘅咁又吓，咁都辛苦。阿郭富城嗰阵话着咗嗰件孙悟空装，仍冇得去厕所啊。 哦，之前啊，甄子丹做嗰阵时都话系啊。 其实我又唔明点解， 唔知佢成件着耐啲，唔知点解除唔到啊。 系咯，我就系唔明，即系佢又唔系好贴身嘅啫，我见到咁其实 唔知啊，我个位唔可以整翻个窿咁等佢出到啊？ 咪直情平时条条揈都得啦。 系咯，喺啲毛咁拍翻出嚟吓。 系啊，平时唔着添啊，就 系 真系有 J 啊。 系啊，你以为系特技唔系肩嘅条 J， 好似我条 J 啊嘛。 系 啊。系嘛？咁得唔得？ 系俾人见到咪话套衫咁整啊！ 俾人见到咪马骝梗系有噶啦， 系咪先？系咯，件衫嚟噶嘛， 马骝着裤嘅咩咁啊？唔系佢有着裤噶，佢有着裤噶喎。咁既然嗰个有着裤个裤嗰个位，咪可以系真系条裤嚟啫嘛？点解唔去得厕所咧？我都唔明。 系啊， 我真系唔好明啊！ 佢话大啊定小啊？ 唉，我唔知条裤咁大，入条片大埋都得，屙埋直接屙落去嘛？唉，明话斋系嘛？系咯。唔系，我成日觉得佢呢啲比起啲皮套咩，已经叫简单嘅，点解会讲到咁辛苦咧？我真系唔好明 白。就系佢唔系逐条毛咁样一笪蛋黐上去，冇嘢喎，成条。 上次甄子丹讲到系噶， 系佢嗰个话系好似 逐得毛黐嘅，佢讲 系咯。 但肯定个身唔系咯，佢一讲嗰日讲咪最多块。 佢都个头嘅唔系。 系啊，咁个面啫嘛，面唔关去厕所事嘅，个面。 系啊，唔使用个面啊。 下边嗰件系毛毛衫嚟嘅啫嘛，我真系唔明点解会系 anyway， 我真系攞嚟搞嘅真系。唔得咪搏条喉出嚟咯，点解冇得去嘅？可以唔去嘅咩？一拍拍十个钟我讲。十个钟可以唔去厕所？咁拍拍都仲要 咁得啊？ 唔怪得变咗蓝色啊！大细谦大佬。冇补一装唔使补，真系蓝色晒个面都青埋。 中咗毒啊！ 中咗毒啊，大佬！咦，拍拍演员好似唔使补妆啊，导演本身咧咁嘅色啦，块面搞到啊。anyway， 咁嗰套就我哋又冇人入咗去睇啦，反而调翻转，即系我都见到大家好似兴趣唔大咁啊，所以就呢套就 系最弱翻嚟呢套。 我朋友唔系话想睇美人鱼啊，佢都话惊我哋唔够嘢讲多去睇嘅，佢都话唔想睇啊，大佬。咁啊 ，anyway， 咁啊都要冒犯，因为我朋友吓，因为佢见我哋好似话唔好掂啊，呢排啊睇唔到戏啊，咁啊都尽量帮到手帮啊。咁啊乜特别啦，补两句啊，美人鱼就因为上来有人问，咁啊补翻啦，系嘛？我哋本来就系谂住唔讲啊 ，OK， 咁总之咁有朋友话其实麻麻地嘅，麻麻地，唔系佢哋讲咁好睇，佢都觉得系大陆片嚟咯。 哦，咁佢其实周星驰好咩啦？个感觉唔好添，个广告我睇到。 总之佢话其实系拍俾大陆人睇嘅戏， 唔系个广告，我觉得系即系点讲，最咁多个广告最差佢咯，如果系 我一啲兴趣都冇呢度， 我唔知啊，系要影住周星驰嘅，即系我唔会睇到戏系个导演系咁不断影住，我唔兴趣咯。 神老年，我反而对套《西游记》我有兴趣啲咯，系都可能都有都特技啊，就真系话最少系嘛， 系咁仲睇到佢特技进步咗，咁可以睇下 啦。系啦，即系既然睇人哋睇完之后有赞，咁会唔会都今次反而值得睇下咁啊？ 我遲下啦，睇下睇下睇點啦，或者唉唔睇佢點睇點啊，係啊，都睇下啦，點都睇下啦 ，OK。好啦，咁另外啦，繼續講噶啦， 係， 哇，要爭取時間啦。咁啊，好，動物戰隊，咁啊，中文亦做獸王者，咁啊，做咗第一集啦，終於話犀利喎，喺呢個情人節做第一集動物戰隊，咁有冇好情人節？完全唔情人嘅，咁都係正常嘅啫，係啦， 係，都係呢度又係外星侵略啊。 系啦，其实嗰个敌人嗰边咧，今次就同嗰个主角嗰边咧，好似一啲关系都冇嘅。以前咧，通常都系有啲世仇咁噶嘛，有啲拉家噶嘛，系嘛？ 我咪睇下有啲啦，有啲都系真系喺外边嚟嘅，有啲系。 系咩？ 系有时好似会啊，不过系咯，话外星嚟噶嘛，突然间。 通常都系识噶嘛，系咪？即系知道有个咁嘅侵略者啊，啲咁嘅嘢噶嘛，即系唔会无辜辜，即系唔识咁样突然间走出嚟噶，系咪？ 佢可能有人同佢有打过啦，或者其中有啲人。 即系以前总有啲渊源噶嘛，但今次咧真系完全唔拉家噶。 佢又讲到攻击过多星球嘅，话咩杀戮游戏啊，跟住嚟到地球咁啊。 佢话之前咧已经毁灭咗99个星球啊，呢个所以叫地球做第100号星球嘅，即系你当佢系阿菲利有嘅或者。 系咁炸啲星球啊！ 真系好无聊，佢攞嚟玩嘅喎，你唔好让佢。 系啊，佢话游戏啊嘛。 游戏嚟嘅，冇错。咁佢嗰班咁嘅怪人咧，其實係啲披雅嚟喎， 係咯， 好笑喎，即係唔係佢啲手下嚟喎，其實 嚇 個關係有啲唔同喎，嚇嗰班係披雅嚟嘅嚟玩嘅，唔知咪仲要俾錢？咁跟住好笑，佢點樣變大嘅？佢可以咧打機咁咧，你咪可以續命嘅入錢。 係，唔係佢話喺嗰個大腦嗰啲咩細胞嘅能量，跟住分出嚟俾佢哋，跟住入內又變大喎。 但係佢個概念就好似你打機衰咗，咪入錢，咪復活咯。 系， 佢全部系玩游戏嘅，咁同埋一个最得意咧，就系佢揸机行嗰个方法咧，你成觉得佢哋咧好似玩紧啲电视嗰啲咧游戏节目嘅啫， 喺度转紧咯方法， 系啊转嘅咧吓，阿马沙奇话会唔会转咗突然间有盆水淋落嚟，水围财嗰啲，有啲大惩罚，或者张凳反咗后边，抢门人嗰啲， 唔知啊，都系咁转咯嘢。 你觉得佢好似坐喺度玩紧游戏咁嘅感觉都都得意啊！咁同埋佢啲嗰啲怪人死咗咧，散曬變曬一粒格仔，即係變曬一粒粒嗰啲咧。其實哇，都好明顯係咪 Pixel 嗰、那個即係嗰套戲嗰啲影響啊？嚇， 唔知啊，都係呢啲啊， 強烈啦，係嘛？應該都嚇咁啊，偷咗啲 Pixel 嗰啲元素啦，乜都有啲啦，咁啊，所有嘢都同嗰嚿扭計色有關啦。 嚇，咁佢啲槍啊、啲劍都係咁樣扭下扭下， 最奇怪一開始就識用嘅咧。 哦，佢好似話有把聲同佢講喎，佢自己講嘅。 哦，系咩？哦，你睇嗰个版本有字幕噶？ 哈哈。 哦，已经你揾到佢，哦，因为我今朝睇就冇啊，未有字幕，唔知佢讲咩嘅。 系，佢又出咗字幕啊。咁佢都话系，即系佢哋好搞笑，系佢变咗之后系，即系佢拎咗嚿嘢之后，佢会听到把声叫佢点用咁喎。所以我就咁，佢、哦、解释咗点解佢识揿掣啦。佢一攞出嚟已经识用。 哦，即系好似以前嗰啲大机人片有个解释噶嘛，好多都话佢坐上去咧，佢就会即系唔知同个脑波会有咩叫，佢会识用噶，教咗用噶。喺咪睇到你電視合初都係咁講嘅， 哈哈！咁其實個古仔都係個男主角就係好似啲導遊啊嘛，其實佢話自己係生物學家，唔係動物學家，佢自己話啲嘢。 哦，你意思佢好似嗰啲生態嗰啲生態遊，係係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咁佢都係講佢有個方，即係有個磚咁樣，跟住碌咗落山，跟住見到有個大磚咁啊，有個位可以攝得入去，咁攝咗之後就過咗去另外，你我應該好似另外一個世界啦，你當。 哦，系啊， 佢冇讲啊，所以佢系可以通到去嗰度，咁啊，嗰度就系啲兽人嗰个世界咁啊。 佢有讲噶，佢个 title 咪就系今集第一集叫做动物 land 啊嘛，即系动物世界咯。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佢系嗰个世界，但系我觉得有啲奇怪嘅，因为佢有啲穿崩位，我唔知点解。 哦，系咩？例如咧？ 就系、是、因为我嗱，佢明明讲咧个开头咪入咗个砖嘅去咗个动物嗰个世界啊。跟住咧，佢哋后尾喺度入边即系。搞咗一轮之后呢就再即係佢无端个砖就见到好奇怪，就原来另外即係我人界嗰边呢俾啲外来侵略者打緊㗎嘛。 嗯。 即係佢哋就再即係抢即係佢攞返个砖入来跟住出返嚟啊。即係出返人界嗰度啊。即係佢哋后尾咪变身喺度打嘅时候，跟住佢咪照即係最尾佢咪打赢咗隻嘢之后，即係个男主角都攞咗个砖变咗做做嗰只鹰啊，老鹰啊， 变咗鹰啊， 系啊，变咗鹰啊，咁 咁佢都好奇怪话点解人类去用到啊嘛？咁佢呢度有回忆讲话，嗰嚿砖系近时有个英族嗰啲人俾佢嘅，应该嗰啲兽人。 哦，系啊，系啊，有另一个兽人一早佢细个 话偷咗啊嘛，佢话系偷咗个砖嘅，话佢。 哦。 即系话有个人偷咗，佢唔知边个偷嘅，佢哋话。跟住最知可能系嗰只鹰嗰个兽人偷啊，跟住佢俾个僆仔咁就大咗，而家变咗主角啦。咁佢变咗身之后，打完之后咧，打赢咗只嘢之后咧，咪复活变大嘅。 只怪兽系。 吓、啊，只怪佢我系怪人啊嘛。跟住佢复活咗之后，跟住佢咪用嗰个砖咪召唤嗰啲。即是將個磚變大變咗啲鷹啊同埋啲即係佢哋啲動物咁樣跟住咪喺度打佢飛嚟嗰陣時呢無端端應該正常佢哋喺人界打㗎嘛但係佢下低個景係變咗係動物界。 哦。 即係佢下低嗰個景係無端端係嗰啲即係佢個動物界咪四有好多建築物台咩咪有啲磚咁嘅。但係佢飛嚟嗰陣時下低見到個下低個背景係動物界嗰個景嚟㗎。 哦，因为嗰啲系之前拍落，每次都重播噶嘛，嗰度 系咯。但我就觉得奇怪咧，佢明喺人界召唤啲佢嗰啲机器出嚟，但系又变咗个景系喺动物界咯。所以我咪话穿崩咯，我位唔知会、嗯。所以我咪话个景个动物界向边，我唔知喎啫。 通常嗰啲机飞出嚟嗰啲系重播嘅， 系咁第一集嚟咯，已经系。 咁但系以后都系咁用噶嘛。 系咯，我就觉得奇怪，点解人界飞啲机出嚟系见到动物界，咁个动物界嘅向边，我真系唔知道。 咁好明显，佢呢度你个整错咗，唔联系啫，又系。 系咯，跟住佢就即系个古仔喺度，咪佢叫咗出嚟之后，后屘咪突然间即系佢嗰度打打下，佢随时可以变翻个砖噶。 系。 仲要变咗砖之后，啲防御高啲啊！即系俾人射嗰时候，佢都可以变砖之后挡到人哋嘢。 够成够，谂起识掟埋人哋度噶嘛？ 但系佢变咗嚿嘢撞埋人哋度。 系咯， 跟住最尾跟住佢就无端变咗三个位嘅，佢哋三个砖可以跳到入去咁，但系其余两只又跳唔到，咁我三个都串埋变鱼蛋咁，跟住上高成一碌嘢插落嚟， 系， 跟住佢变咗个头啊，旧嘢个头嗰度就跟住个身又变咗喺手脚咁走出去咯。 唔系，跟住佢仲要掹一把剑出嚟嘅， 哈哈， 就系个砖内嗰支嘢中间系把剑嚟嘅，即系兜头插落嘅把剑，犀利啊！ 系， 即系鱼蛋革命啊！ 系啊，就成个插落咁啊，跟住佢后屘又打爆嗰只嘢，跟住就即系佢哋，因为俾人射烂咗个砖啊，啲兽人翻唔翻去佢自己个界咁啊嘛， 动物世界人 吓翻唔到，跟住佢哋嗰个喺个砖呢俾力量去变人噶，个样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其余嗰度，因为佢话入唔到去，因为话因为六粒嘅有粒唔见咗，原来应该俾另外有一个神秘嘅兽人偷走咗，好似。 哦，系啊，嗰第六个嘛，第六个三只动物合体嘅、哦， 吓、啊，唔知啊，最后第六个就俾人偷咗啦。 嗰个见到造型啦，佢自己系三只动物嚟噶，唔知系犀牛定另外一只咩嚟嘅，即系佢成一个人系三种动物、 哦。哦，即系杂交出嚟嘅。 唔系，即系佢好似阿 W 咧，我唔知 系。唔系，我知道，但系佢哋本身讲话佢哋都系进化噶嘛，即系佢哋另外呢兽人，咁佢应该。啲动物咪乱咁整变咗， 佢当佢三种力量集于一身嘅，你当佢力量嚟嘅啫。嗰可能都系人嚟嘅，即系好似同个主角咁嘅可能，即系咁佢系好明显系好似阿 W 咁咧，嗰、那个 Hyper Form 咪中间多咗楷咁样嘅，即系变咗三楷咁噶嘛。 三楷分开咗。 咁佢咪中间左右咁咪三种唔同颜色嚟咯。 吓吓。 佢咁 颜 色高咁样，有造型出咗啦。 我未睇嗰度系啊。咁啊，最尾 出噶啦，我谂好快会出。如果唔系，唔会咁快见到个造型嘅咩？ 哦，系。咁最尾咪讲话，即系其余嗰啲兽人都话留喺人界先，话搵埋第六粒，要搵大佬先可以翻去啊嘛。跟住之后系个大笨象话唔会投靠主角咁样，跟住完咗第一集。 系咪好奇怪咧？嗰、那个豹即系白虎咧，佢哋话，但系我哋嗰个就系猫嚟，佢变咗人之后都仲有条尾嘅。 唔知啊， 佢啰柚仲有条尾嘅，但系其他几个明明冇噶，唔会留翻条尾嘅。 哦，唔知啊，特登你当好似食物咁样， 系嘛？ 系咯， 即系佢变唔晒系嘛？ 唔知啊， 咁 啦都系， 咁我就觉得套嘢你唔需要太认真睇啦，大家都系得意嘅啫。咁我觉得啲兽仔应该会几中意嘅， 我唔知啊，咁我第一集我感觉好过上次喎。 系。 是即系好过上次手里剑第一集， 啊、即系冇咁怪啊！ 咪虽然你话啲砖样衰咁，但系我觉得都几过瘾啦。 唔系啊，我 OK 我睇唔觉得好样衰。 系咯，我唔系因为我其实嗰只狮子最样衰啊，咁多个招。 哦， 那個機械人啊嘛，一塊嘢咁反起， 一反起嗰塊板咯，喺個獅子頭嗰度咯，樣都其餘就 OK 嘅，我覺得。 嗰個真係名正言順嘅，我 聽。係只獅子，唔係佢同埋個人即係變身嗰陣時做即係戰隊嗰陣時候，我件衫咧都係個頭嗰個獅子係特別樣衰嘅，唔知我覺得。 哦，係咩？ 即係佢嗰度上嗰個頭啊，好似一塊嘢咁咧。 嗯。哦。 所以成個好似係啲屋檐咁咧。突咗出嚟咧，我係只獅子係特別樣衰，即係其餘都 OK 係個獅子唔得。 係，我有個 OK 嘅，係啦，即係佢嗰個機械人合咗睇，你話成個 LEGO 咁，但係又唔係啊！我覺得即係佢總之個實物做咗出嚟打嗰陣，我又唔覺得好肉酸咯。 我咪其實都係咁嘅，因為本身其實之前嗰啲都係四方方噶，如果佢嗰啲。 是啊，但今次佢零舍強調佢一格格咁樣啊嘛，啲人唔中意。 係，佢特登整個花紋咁變咗格格啫。 咁但我覺得可以嘅，佢塊面都冇一格格，係、啊、 係正常係。 係咯，佢塊面都冇打格仔。 唔、啊、OK 嘅，咁佢即係點講？啲佢啲動物力量又係件衫變咗佢動物，咁佢又唔係啲機器咁比較特別啲咯，好似。 係。 即係平時好中意佢立啲架撐，有隻大手咁樣跟住。好少開隻即係戰鬥服，佢令到變咗好似啲動物咁喎。 即係生物化嘅。 嚇、啊，生物化，佢嗰度用嗰啲手力量係咩嘛？即係只白虎，即係只貓啊嚟到，只貓嘅獅子變咗好似啲貓爪啊，啲獅子爪咁樣啊。係。大笨象真係變咗象腿啊！ 嗱，佢都講明係要釋放佢嗰種動物力量出嚟嘛，即係其實即係咩啫？超手機神啫係嘛？ 哈哈， 即係嗰樣嘢啫咁。咁啊，當然佢唔會係機械啊，因為佢要強調嗰種大自然啊嘛。不過我就唔知啦，係啦，咁我覺得 OK 嘅套嘢係啦。雖然有啲玩玩下咁，但係即係玩玩下得嚟都幾開心嘅。啲人啲樣又唔算太衰嚇，最重要。 哦，今次 OK 個樣係。 樣都可以嚇，個男主角都冇。 係個起碼個男主角樣唔會好似上次咁，上次嗰個手裏劍魔太過 MK 啊個樣。 係嘛？ 唔知啊，都係睇個主角嘅啫。 有台橋噶嘛？嗰個揸嗰啲方法怪 嚇，就上次啊難接受啲咯。我覺得啲人樣呢度人樣容易接受啲。 即係個機械人有成個神台咁，有啲養鬼仔咁嘅感覺嘛。 嚇、啊，唔係今次最啲第一集就個感覺 OK 咯。 嚇 ，OK，OK，OK， 我又 buy 嘅 OK。 嚇， 呢度反而我會睇下嘅之後都 係個佢台嗰啲衫又 OK 咧。 其實佢連嗰啲怪人嗰啲造型咧都 OK 喎，即係唔係之前嗰啲整到奇奇離離，我覺得好靚喎啲造型都。 哦，咁佢怪人，我感覺上其實係大，即係近年好似好多都 OK 嘅，其實如果反而壞嘅。 喎，佢唔係整到佢好樣衰啊，好奇離啊咁喎，都幾有型喎。 唔係近年係 OK 嘅啲怪人嗰邊，我反而即係我反而係主角嗰啲，即係佢哋變身嗰啲唔得咯，好多時都，但係今次就 OK 嘅，反而。係 啊 ，OK 啊，係啊。咁嗰個壞人嗰個波數得意喎，平時坐喺度喎，但佢企起身咧，好原來好似兩個人咁高，咁我諗佢其實騎駁馬扮嘅應該， 嗯， 係啊，咁我就依有啲慣喎，即係佢都有啲 design 啊咁咯，係咯，即係雖然你話哇點解佢嗰啲機人好似咁鬼求其咁樣四方形，我覺得都不失為一個都未試過咁樣玩嘅，咁又真係，我覺得其實佢呢個有少少咪即係之前。玩啲咩？嗰啲咩折神啊？即係嗰啲折紙之前咧，嗰係咩嚟噶？嗰係自戰隊係嘛？折神啊咩？ 係嘛？ 即係嗰陣機械人係好似啲折紙公仔咁樣嘅咧。 嗯。 即係我其實我覺得佢都係將嗰樣嘢再變嘅咯。呢度係 今次變個磚， 變咗嚿磚咁扭出嚟咯。咁但係你都知其實咁樣變係你要好有心思啊！設計佢點樣扭到變咗隻嘢咧？咁樣係咯。咁當然你話佢似唔似就？即獅子最唔似啦，係咯。咁但係其他嗰啲都勉強叫做扭到隻叫做係動物嘅嘢出嚟咯，係咯。或者你當好似係咪似啲七口版咁啊？即係你永遠佢都唔會似一隻真正嘅動物㗎啦，佢都係一個好幾何 個形嘅都係。 佢組成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 design 嚟嘅本身，係。咁又唔係我又唔係覺得差嘅，係咯。OK 㗎，我接受嘅今次呢套嘢係咯，係咯。 嗯。 咁下一集已經有另外幾架合體啦，咁暫時佢淨係可以同時只係三架一齊合體嘅啫，暫時。 即係都要自己選擇，另外有啲 格。選擇係啦係啦，即係佢係可以五架可以隨意啫，但係好似紅色係咪一定要有嘅咧？ 唔知喎，真係可能要啊。 即係個頭一定係。 一定紅色喎，係佢手 下邊嗰兩架 個身同埋隻腳可以轉第二色。 係啦，係咪咁咧？ 系唔知喎咁就。 咁跟住嗰六号一出嚟就有一个人已经多三部机嘅咯，应该。 佢玩啫嘛，玩到一只。 物啊嘛，一定系三部机。 系咯，佢自己玩到变一个。 手睇啦，佢自己变一个先嘅，应该系啊，我估系。系我估啫，我未知系。咁大家睇啦，我又觉得咦，今次呢个新战队又我又觉得有啲惊喜喎，又唔系咁即系冇初谂得咁骑呢嘅，系啦，即系玩起上嚟几过瘾，系啦，你就当佢玩游戏咯，系咯，因为佢都讲明系玩游戏噶， 系， 不过佢个游戏好邪恶噶嘛，佢就系想睇你点死啊嘛，游戏咁你又好难话冇啲咩人噶， 吓， 即系佢玩死你，或者佢唔系话阿小双侠嗰啲玩。 嗯， 佢就係話佢要滅絕你嗰個星球嗰啲嘢，佢覺得好好玩啊嘛。咁其實你諗下有幾得人驚喎？即係你又唔係話係純粹搞唔搞笑一啲咯？咁而且佢咪話要集齊，即係成個地球嘅動物嚟去即係保護地球啊嘛。咁佢都有啲意思嘅，係咯。咁點解佢個主角又係人類咁？係咪人類係即係佢話佢嗰個係咩王者？唔知乜鬼噶嘛？佢話嗰個係嘛？ 係啲動物可以王者。 咁系咪其实人类真系动物嘅王者咧？咁唔知啊。 咁啊，咁佢自己我主角今集已经讲话人类都系动物啊嘛。 哦，人类系动物。 系啊。 所以佢呢度冇另外有马骝呢样嘢咯。 系咯、啊，其实我讲应该唔系人，应该变马骝去。 人变翻马骝。 唔系，即系佢嗰个应该用嗰个马骝嘅力量咯，但系佢系变咗只鹰喎，奇怪啊。 哦，佢变咗鹰呢个摆到明系食翻啊嗰时咩话鸟人战队嗰啲嘢啦。 系咯，我但系我讲人唔系应该用马骝力量嘅， 佢零零声，佢先有把剑噶嘛， 吓， 但系啲人冇嘅， 我唔系有，佢好似可以变到嘅，啲剑可以， 但系啲人有嘅咩？ 我唔系都系用嗰个砖砌佢，佢把剑唔系， 唔系，梗唔系啦，我唔见佢，但系啲人有， 系咩？ 佢把剑都系唔知叫做咩斗咩剑咯，唔系， 即系佢嗰个唔系普通嗰把啊， 应该唔系啦，佢嗰把系可以。变得远边噶嘛，即系好似 啊，系啊，佢嗰把系特别唔同啊，即系我意思话佢哋可以用啲砖可以变把剑出嚟嘅。 变砖嗰系好似平时啊，定系 K 嗰啲咧，突然 间系佢变剑或者变枪咯，嚿砖 佢 啪啪。 佢真系变把剑，把剑就好似啊机甲界咁咧。 啊系，佢嗰把变噶嘛，好似有啲远剑一块块拉翻直又变把剑噶嘛。 最型又佢缠住嗰只怪咗，佢一拉嗰下好似锯咁咧，锯开佢啊，嗰 O K。 啊，唔系一向都系呢啲剑系好型嘅，样式用嗰啲。 我觉得佢呢下绝招都型喎。 系比较特别啲咯，啲武器。 即系佢唔系话五条友咧砌支炮出嚟，跟住摆个波子，嘣咁咧，我好唔中意呢种。 我、哦、呢、這个好旧式，一向都系呢啲噶。 唔系旧式玩到依家都有噶，大佬。 系，即系我有好旧式一路传落嚟嘅桶嚟噶嘛。 大佬，我反而觉得佢咁样可以有招绝招咁样去杀敌咧，我又觉得即系特别啲咯。即系佢好似个存在同佢另外四只唔同噶，你觉得系咪？ 我咪起碼有特別啲嘅招喎，因為本身其實呢近陣時幾年好似佢啲招去過差唔多嘅陣時。 即今次呢個紅色嘅呢個特別，即係嗰個佢做得比較出㗎，真係。 嗯。 即係 stand out 咗啊，真係事實上。咁我係覺得 OK 囉，可以真係可以睇囉呢套。 吓。 係囉。唔係話平時㗎嘛，同埋佢仲我鍾意佢嗰啲流露啊。 係。 唔係平時咁樣出嚟淨係死㗎喎，即係佢都有啲戰鬥力㗎喎。 哦， 即系佢呢个其实 唔系今集其实打得算认真过之前 啊，唔系你唔觉得佢似卡邦嗰啲敌人 系，即系比较咩？即系佢嗰阵时啲敌人识飞嘅，佢又唔够打咁，好似即系认真啲嘅，好似 系啊，即系啲敌人其实都有一定嘅战斗力，虽然当然你最尾都系俾佢打两波碌。 哦，你都系开头表现下，咁之后又当普流罗嘅应该会 总打得低，但系唔系好似卡邦咁咯？ 系即系起码佢出嗰阵时，起码唔会。第一集已经是废咁咯， 唔系平时佢都冇话废噶，即系你都要同佢前斗喎，未至于你睇卡波啲敌人咧，唔系好似激激兵嗰啲咁流噶， 嗯， 即系总之你要打嘅 ，OK， 吓 嗰班友唔系零战斗力嘅，唔系完全冇战斗力嘅，佢 唔系之前系有好时第一集啲兵嗰啲已经系零战斗力噶嘛， 系啦，冇错啦，之前战队好多一出嚟一零战斗力嗰啲敌人啊。即系唔得噶，佢呢度咧啲嗰啲流露唔系零之有力噶。 起码第一集唔系啊， 有战机喎，有啲战机咁射佢哋，咁系咪有啲似翻卡邦咁啊？ 喺佢出嗰度都放咗啲战机同佢打。 系咯系咯系咯，咁变咗成个感觉系有翻啲卡邦嗰时嗰啲敌人咁，起码喂起码打得两下嘅，唔系废柴。 唔系起码要打啦，冇讲。 要打嘅 ，OK， 即系你就要睇。 系唔使走出嚟，系俾佢打咯。 即系警匪片，咁你嗰个主角都系咁掉嗰班古惑仔嘅。咁咧古惑仔唔系完全冇咒力噶嘛，你都要打噶，你冇咒力唔使打噶，系打到系。出一招， 企喺度俾佢打瞓咗喺度啊！ 系啊，企喺度就射死晒佢哋。咁佢呢度好明显唔系你系要真系要落手打佢啊，真系要逐个射啊，人哋都会射到你嘅，唔系佢唔系完全冇战斗力嘅。咁变咗你呢个好，我都咁好睇啲，系咯。咁你拍摄上其实咁样冇话难嘅，都唔好难嘅啫，都系人做动作啫嘛。咁你讲咧，佢都叫做有得困，咁啊都系有得架下剑啊，开下枪，你都要避下咁啫。咁 OK， 我咁样就加翻少少咁套戏，成套戏好似升翻去一个好少少嘅位置咯，即系令到佢冇咁低能啊。 嗯， 虽然佢玩啲嘢系好似你觉得佢好似系玩游戏，但系佢个战斗嗰阵，你觉得佢系要互相要都有得打噶咯，系咯，系啊。咁变咗嗰下就，我觉得起码今集我睇得 O K 啊，冇话第一集一出嚟就打，即刻嗰班人就变晒好似食屎咁样，唔系先咯。 嗯， 系啊，唔系佢哋一有飞行装备，嗰四个唔够打，因为唔识飞啊嘛。 系 咯，咁咪就专登要等个主角 show off， 就系佢识飞啊嘛。 咪其实旧时嗰啲战队系好多时佢哋好讲，即系有阵时打嗰时好多时唔系话佢一变身嘅打赢嘅。 嗯， 即系近时嗰啲啦，即系佢又要变咗身都要打嘅，好多时都系而家唔知点解，即系佢变咗近呢几年嗰阵时，好似即系佢一出嚟已經變身嘅，同埋打起上嚟就好似好勁咁樣，跟住嗰班友俾佢係咁打啫喎。 哇！有啲一變身嗰下咧，爆出嚟嗰個氣已經爆死曬班流羅啊，大佬。 唔知啊，即係好時啊，係咁咯，近時又唔係啊，即係如果比較舊派嗰陣時，佢人間有次劇，反而啲鬼佬嗰啲無面，即係啲戰隊應該同埋無面超人嗰啲，佢人間睇到打得咧。 係啊。 即係似翻近時日本嗰時啊，其實日本舊嗰啲佢本身係。未变身之前都打得噶嘛，好多时 打一轮先咯。 系啊，跟住打到佢去到咁上下嗰只怪咁，要即系 KO 嗰只怪先变身咁再打 嘅。系啊，咁你卡邦咪就系咁嘅咯。 系啊，即系近时系咁咯，系近年即系可能因为班丑嗰啲扮演员唔打得咁，佢即刻变皮套咗啊要。 咪咯，系咯，即刻笠翻个肚先，系啦。 系咯。 所以變咗就嗱，當然今次呢班演員都應該唔打得嘅，不過即係話佢咪，但係起碼佢變完身之後都有同佢前鬥咯，最少啊。咁卡邦都變咗身之後都有空戰嘅，起碼有呢啲嘢咯。今集有啦，以後點唔知啊？同埋佢話今次呢套係唔知計邊套之後咧係冇司令嘅。 嗯。 係啊，佢話好少嘅，佢唔係好多作品係冇司令呢個角色嘅。 同埋因為之前係有個大嘅大佢哋啊嘛。 是啊，我而家开唔翻我嘢出嚟啦，我呢个就系我曾经讲咗咁耐，开咗咁耐啦，都系死嘅 ，OK， 我电脑应该跪低啦，又就嚟 ，OK， 算数啦，唔开啦，而家唔系对住资料，唔系我一扎资料可以讲俾大家，但系总之我之前立过咧就话你唔知计边套之后咧，先系到呢套系冇司令嘅，好多嗰啲记录嘅，系啊，咁又话呢套咧系第40套战队啦，就几年， 系四十周年啊嘛呢套， 系啊，纪念作咁样啦，系啦，咁样，咁其他睇唔到啦 ，OK， 佢好多数好多嘢嘅，系啊。又或者佢话唔知系黄色嗰只系又唔知边套之后系再次系年纪最大嘅成员啊嘛， 哦，成日都有啊，每次都咁讲。 即系佢好多数佢今次一啲特， 佢冇战队嗰阵时一睇佢本身好多呢啲数据啊，因为太多佢系咁不断比较噶。 咁又系咪又话唔知计边次之后系蓝色啊，系女啊？ 哦，系今次系蓝色系女啊，往时蓝色好多次都系仔啊。 系啦系啦，佢今次唔知系计边次，系咪啊隐锋咧？ 系咪啊？唔知喎，隱風系咯，藍色啊。 系咯，之後都變翻啲女，又系唔系白啊、粉紅啊、黃咁啊嘛。嗱，今次又系啦，黃又變咗係男人啊嘛。 系，今次黃系男人 啊。男人嘛，即系又系同之前一輪嘅嘢轉咗，又變翻一個比較。咁我覺得今次刻意咧玩翻啲 classic 啲嘅嗰時一啲元素嘅，落翻嚟嘅，系即係好明顯個主角嗰個鷹嗰個係啊，好明顯啦，用劍啦，係嘛，鷹個用劍啊嘛。 啊、 你话咩？你话鸟人啊？ 哦，唔系咁，鸟人个都有剑嘅，咁又唔知啦，真 系。唔系，佢咪好中意有时出翻啲战队，有一个系好特别要出嚟带队嗰个嘅，嗰、那个咪执把剑系变鹰咯，系咪鸟人个队长？定系嗰系另一个啊？定系嗰个咩战队嗰个啊？ 哦，如果你话特别唔同，咪咁我唔知啊。不过鸟人嗰度就系个主角本身系已经系选咗出嚟，系其余嗰啲系平民嚟嘅。 先唔系鸟人，嗰个系另再旧啫，一队好似系三个人嘅啫，得系啊， 系 嗰、那个嗰、那个队长咯，即系系鹰嚟咯。即系但系佢嗰套就系佢系有个好似金属咁嘅雕刻咁样嘅牌嘅，好似系嗰套嚟嘅，唔系好似唔系鸟人，好似唔系鸟人。即係總之佢都係咁咧，都係承繼嘅，因為佢呢套咪攞咗嗰個形象落嚟，今次就玩翻一個鷹嘅形象，就係揸翻把劍咁咯。咁當然啦，可能我覺得最早啊呢個形象係嚟自飛鷹俠嘅，你都知其實係由飛鷹俠最先有呢樣嘢噶，佢哋都係抄翻出嚟嘅啫。飛鷹俠佢嘅第三輯咪揸劍咯，絕招嚟噶嘛。即係話翻唔係火鳳凰，佢企喺個火鳳凰個頭度插人噶嘛，要跟住冧咪搞到自己。生 cancer 咯，好似系嘛？ 吓，唔知系差唔多啊，整死佢啊！ 变咗死士啊！ 唔系特登整死佢啊嘛，整蛊佢。 系啊，系咯，咁犀利咯，咁有型啊，系嘛？企个飞机头得把剑啊，咁啊！ 唔系佢走去劈嗰个搞笑有机唔用啊？ 有，佢企喺个机度噶。 唔系我话有机唔用，走去撞去搵个人走去劈。 其实应该将把剑黐喺个机头咪得。 唔系佢嗰个机头把剑啲能量高，我机头插落咪得，点解要搵个人拧？ 点解个人揸住咯？系咪整蛊我？ 系啊， 阿蓝布博士啊，玩嘢啊，蓝布博士啊嘛， 系都系整佢啊， 整佢啊都系啊，咪可唔可以去问佢嘛？其实可以啊，唔知点解你擒出嚟咗，我唔知做咩懒有型擒出嚟，我冇叫你擒出嚟，抵你死啊，阿健啊，系咪叫阿健咯？就好似系啊。 是健啦。 咩大袖之健啊，大係咪好似啊 ?ok, 应该系 啦。咁今次都系玩返呢样嘢啦，係咪哦冇啦咁。 嗯。 差唔多啦係咪 係。 嗱一早我讲两句嘅啫，今集就玩咗隻垃圾怪，咁其实系个唔存在嘢嚟嘅，原来系一个鍾意搞嗰啲喺夢場度噴油畫嘢嘅嗰啲，佢叫咩话 ?graphic tea 啊。咁整畫咗個乜嘢，創造咗啲嘢出嚟嘅，咁就變咗有生命，咁就去幫嗰啲露宿者啊、流浪者去報復嗰啲官啦，係，即係嗰啲唔知係官定議員啦，即係嗰啲啦，係啦，咁殺佢哋嘅，係啦，咁另一邊雙就講阿 Scully 就係死老母啦，係啊，咁就個老母臨死就話就叫即係、就是、要暗住就要揾翻個仔啊，係啊， 嗯。 系咁样，咁啊冇咩嘅，今集反而系比较低调嘅好多嘢都，咁但系你话杀得劲咧，今集系杀得最劲嗰集嘅，因为嗰只咁嘅嘢咧神高神大，可以将个人扯开两边嘅，大力度，即系佢杀人唔系点杀，佢将个人成哗咁样成打到扯到散晒嘅， 系， 即系佢睇佢扯去边度咯，扯住个头咪尾龙骨都扯埋咗咯， 嗯， 如果捉住你嘅手咪两个嗰人即系断咗你嘅手，就死埋噶，唔知点解会。 正常啊， 血都死啦，可能应该都 系咯，爆晒啊， 系咯，总之佢系咁样抹开个人咁样杀嘅，所以都几劲嘅今集歌。如果你讲个暴力成分系咯，咁同埋都有啲恐怖嘅，咁第一样就睇翻先啦，唔多讲啦，系啦， 嗯， 系咁有冇其他嘢要快补埋啊？因为其实好夜啦，阿马仔要差唔多啦，系啦，听日仲要翻工，系、嗯、 系， 咁啊 差唔多， 旺角黑夜嗰啲冇时间讲啦，系嘛，有排讲嘅下次先啦，系嘛。 系，咪未过赶住扮孙悟空啊？ 啊，扮孙悟空， 系咪拎个棍出嚟？ 咁样， 啱啱一到猴年啊，个赶住扮孙悟空咪出晒嚟啦。 系，唔系应该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个咩咩猴年空少咩？ 哦，唔知啊，嗯、死咗两只马骝去搵多啲扮花咁补翻我谂住啊。 都讲咗话唔好噶啦，今年系嘛？即係未過年都死兩隻馬騮嘅猴年係嘛？咁啊咪中啊，咪唔關我事嘅。佢哋全班都麥玲玲啊咩個都咁講嘅，係咯。 嚇，咪正常係咁啦。 又中啦，係咪咁都算中啊？算唔算？ 咪中硬啦嚇，咪 中硬啊！年年都中噶啦，如果咁講。 嚇，咁多馬騮走曬出嚟。 有邊年唔犯太歲啊？係嘛？好咁啊，或者下次先講啊，嗰度係。 嗯。 嗯，咁啊，有冇其他？有冇其他嗰啲玩具啊，或者啲戲嗰啲新聞？ 嗯， 冇少少。 哦，咪講少少，咪最Batman v Superman 最後嗰個預告咁啊，即係見到原來 Batman 打得嗰、那個。 哦，係，嗰度多咗一段咧，就影阿 Batman 衝入去人哋嗰、那個，即係好似阿 Big Daddy 嗰段咁嘅，佢打人，但係咧當然跑出嚟比 Big Daddy 嗰度更加勁啦。咁啊 OK 喎，真係 OK 喎。 啲感覺唔 錯。呢、這個 Batman 最識打咯，我睇咗咁耐。 係，哦，即係今次個 Batman 係打得嘅。 吓、啊，唔系，因为本身其实嗰个 action 咧拍咁耐 Batman， 因为佢剑谱嘅关系，可能系咁耐 Batman 嗰啲 action 咧都系好求其噶嘛。 唔系 Will Kilmer 嗰次都 OK 噶。 OK 啲啦，但系未至于系真系觉得好好打咯，我觉得。 即今次好似把讲就好似好好打啊嘛。 系啊，佢可以一手拎起条友咁掟咁成个反即系倒头撞咁样捉住人撞个地喎，可以。 即今次真系 action 啊！ 系啊，真系打喎、哦！即系你即系就算啊，上次啊 ，Christian Bale， 我学佢啲 action 都系去睇唔到啊！你就见到佢喐嚟喐去啊，一啲 action 其实好渣噶嗰阵时。 渣佢同阿 Ben 嗰度打到爆柱都好多，其实好似打 boxing 咁样，好鬼流 嘅。系啊，即系你唔觉得佢系有几好身手啊？即系你唔会叫佢打大关斗咁咯， 的确今次个表现系几好，所以又有翻少少信心啊！ 我响 Band Fan 佢嗰段应该 OK 好睇嘅。 系，咁可能今次个字典会喺翻阿 Batman 身上多啲啦，我希望吓。 哈哈，咁啊，同埋最尾嗰度嗰个片段就系接到阿超人嗰拳，阿超人个样就太好笑咯。 系，超人 系 咯，笑点解咧？ 超人嗰个样就好笑，点解无端端感觉上点解明明即佢觉得好似自己好容易可以怼冧佢咁，突然间。点解会无端俾人接不到咁啊？ 唔系啊 ，Batman 个样好笑啲咩？ 我唔系 Batman 个样酷啫，但系我超人我惊奇个样好笑啫。 你唔会谂下 Batman 其实个潜台词，你今次仲扑街咁啊？你唔觉得佢系个心谂紧呢个样啊？ 有少少啊， 少少啊。 唔系之前嗰个话要打到入，唔系整到呕血噶嘛，话要流血噶嘛，要系。 系啊。今次你仲唔舐嘢㗎嘛，我覺得。 係啊，今次唔爆光喎、啊、打到 佢。佢唔保到個 shot 好似定司令嗰個嘴角即刻即笑一笑已經好俾面㗎啦。係 啊，呢個特寫俾佢。 呢個特寫啊。個嘴角咁笑一笑喎佢先揼腳。係 啊。 我都想睇喎、啊、我好期待呢一 度。我好期待呢一度。打下超人其實我都想睇佢點樣打到佢嘔血。 系啦，咁如果今次套戏大部分时间用翻阿 Batman 做字典，应该都 OK 嘅，因为嗰个可以拉翻落个现实啲嘅面度。 系，冇咁神啦、 啊。系咯，冇咁神啦、啊，可能超人反而唔会讲咁多佢卡厅嗰部分，我怀疑系咯。 唔系，我觉得超人反而响佢同条女阿 Lucy 嗰段可能会有。 神奇女侠咧就应该真系客串嘅啫，唔太多应该。吓。 咁係囉都係咁囉 ,ok, 反而呢個預告好過之前都好多。 佢一影返後邊佢都補返之前嗰啲我覺得唔好睇嘅。都射嚟射去嗰啲。講真啦真人電影射嚟射去反而麻麻地嘅。啲射嚟射去呢係動畫咗表現就反而好睇。 嗯。 係呀即係佢啲硬喺度硬打實打嗰啲呢係真人表現得好啲嘅。 哈 哈。你覺得好即係嗰段 Batman 打交嗰段呢我覺得真係好精彩喎。 哈 哈。即係嗰度真係得喎係囉有返少少信心喎 系，因为真系咁耐未见过 Batman 咁样打法咯。 系啊，咁所以今次套戏又原来都 shit 唔晒，原来都 OK。 嗯，咁啊，系咯，下一套英雄片啊，超级英雄。 冇错啦，真真正正啊，好多人都话系主要都系等嗰套啦。咁跟住我哋又几个月可以唔使讲住啊，即系几个礼拜啊，最少系咁啊，三月啫，但系几个礼拜冇嘢讲啦又。 系啊。 系啦，咁啊，中间咧又系要睇下有啲咩啦 ，OK？ 冇噶啦 ，OK？ 好咁。 又搵人爆马骝啊！ 系有玩具有冇嘢想报下或者点样？ 玩具冇乜啦，应该 冇啦嘛。好，大家上嚟我哋群组睇啦，好多得意嘢嘅，包括有个高达帆煲，我都系留嘅。咁另外咧话嚟紧啲孩之宝啊，竟然出呢个一比一系列啦，就有呢个 Iron Man 嘅嗰个头盔啦，同美国队长个桶嘅。 唔系之前因为出咗啊基佬卫个头盔啊嘛，识发声好似嗰啲 嘅。嗰个睇相 OK， 有冇见过实物咧？香港有冇实物卖啊？ 俾人买晒好似。 即都见唔到即有卖过但係。 唔係佢我睇唔到因为佢个包装就合但係啲人买返去开过话 ok 佢哋、 哦。 即见过人哋买返去开上佢哋话 ok 啦。 度都唔係太低。 係呀 ,ok 啦 佢哋。係大人 size 嘅唔係俾细路仔嘅。 粒得落啦好似。 粒得落大。唔係我一见到个有个实物嘅 Iron Man 头盔上喎。喂佢开咗个盖之后呢佢真係好似平时嗰啲开嗰啲咩地盤帽咁咧，系有个头箍咁嘅嘢笠喺个人个头度喎，嗰下嘢好穿崩喎。 嗯， 即系如果佢一掀开，肯定见到你笠住个 嘢。我预咗你吸埋噶，系咪？ 不过未必嘅，佢可能金色嗰度 遮住可能都會見 到。你話揭起我遮住啊？ 揭起嗰度咯，係咯係咯。如果冇咗金色嗰度，就會見到我頭箍咯，係咯。 應該係啦，係啦。 都唔知啊，你話$100，我又覺得都 OK 嘅，係咯，都 OK 嘅。到時睇下，我係有興趣喎，始終呢啲咁嘅玩咗俾一嘢，係啦。 嗯嗯。 係啦。即係呢啲攞嚟參加啲網聚咪啱咯，個個啊大細。系嘛？用超级英雄嘅身份出场噶喎。O、okay, K， 好，有冇其他喺呢个得意啲咧？系讲埋，冇啦，冇啦， 冇啊，差唔多， 差唔多啦，系咯。好啦，咁啊，快啲报埋啦，下个礼拜咩戏做咧？ 系，有冇咩戏？ 系，唔知喎、啊，系咪呢个卧虎藏龙咧？ 系嘛？ 一柄宝剑啊嘛，好似系嘛？ 系啊，正常啊， 正常啦、啊。咁但系又唔系科幻嘅，其实呢个大佬。 唔係，但係佢會唔會好似近時咁放風箏咁啊飛到？ 我咁一定會啦！今次袁和平自己做埋導演，仲全部喺度飛嚟飛去。 嚇、啊！唔知喎，救人嗰時又騎馬啊嘛，平時又飛啊嘛。 救人嗰陣行路。 係咯，或者騎馬啊。 冇馬都冇，通常 馬都冇。 冇，上次邊有啊？張子怡咪喺度行路。 好、 啊。落曬雨咁樣啊嘛。 係救人真係咁啊！ 救人嗰陣揸流灘就唔識飛嘅啫。 系啊，平时系嘣一声个弹嚟，要朝飞大啦。 唔系直情 Iron Man 嘅咩？ 系啊， 佢揸住落地冇砰咁样啫嘛，系咯，冇做翻啊。 冇啊，我拳头揼地嗰啲嚟。 系啊，冇做呢个叫咩啊？超级英雄落地翻啊。 系啊，飞我落地个驾驶。 系啦，可能今次加翻啊，可能系啊。睇下有冇啦 吓。即系甄子丹喎、 啊， 今次。 系啊，呢度有埋甄子丹，咁我相信如果你以个明星阵点都有人睇嘅 ，OK。系25啊，丹麦女孩3月3号诶。呢、這个《战狼三百》两套就系埃及神战同埋呢个伦敦沦陷嘅，咁另外又话会做呢个末世街10号啊，即系《Cover Feel》嘅话有关系啦，我觉得未必有关系嘅电影。咁另外3月10号有呢个《赤城者》末世整国，3月17就《傲慢与思辨》，咁啊真系要好多个礼拜啊！咁去到都3月24先有呢个《蝙蝠对超人》正如曙光，咁同埋有阿耶稣嘅少年尼赛亚嘅。咁其他你有啲跳咗啦，美國隊長3月、5月、6啦，變種特工呢個天啟滅世戰就5月19嘅，忍者龜二咧就要6月9号先有，係啦，咁啊星空奇遇啊7月21咁樣嘅，咁啊自殺特工隊係8月4咁啊，咁啊一大扎嘅科幻片就係類似咁嘅位置啦，咁呢個天殺二啊好似都仲係未知幾時做係咪咧？有冇期咧？ 我睇唔到喺度，可以冇。 未知啊，好似都未有個確好確定日期啦。咁至於呢個 Doctor Strange 應該今年點都會香港都會做埋㗎啦，係咪？即係既然美國都做就奇異博士 一定做啊，看早喎、啊、美國要。 係啦，早個禮拜㗎啦，咁即係應該都係12月嗰頭啦，我估係咪？咁當然星戰啦，係啊，12月係嘛？係即係甄子丹嗰度啦，係嘛？ 係。 叫咩話？咩俠道一號係嘛？咁亦都會 係俠道一號啊！唔知係咪真係用呢個名喎到時？ 我到時唔知咪啦，就總之係真係嗰套啦，《星戰》嘅外傳咯。咁就今年嘅即係呢啲比較大嘅科幻片就係呢一堆啦。咁當然中間可能都會夾住一啲比較細啲嘅，係啦，都會應該都會做。好似話係咪話嚟緊嗰套講話愛情其實一種病嗰度咧，即係未來世界又係玩啲咁嘅嘢，烏托反烏托邦都有套咁嘅嘢嘅。我見到好似有見到佢哋講過，不過我冇詳細資料係啦。咁中間嗰啲就應該會點都夾雜住啲其他有少少嘅係啦。咁到時再留意啦，因為都未有影期嘅，好啦，咁係咪講完㗎啦？ 係。 有冇嘢補充？ 可以變形金剛出咗個消息，好似話第5集可以2017年。 係。 即係2018年就係阿登 Bobby 外傳。 係啊係啊係啊，3套戲啊嘛。 係啊，跟住之後再2019年先第，哦係叫咩？第6集啊。 即正式嘅第6集， 系啊， 但又 即咁有好似星球大战咁玩咯， 即未知做咩嘅嗰集， 吓唔知啊，总之都系好似星球大战咁玩咯，好似佢。 咁 Michael Bay 系会拍晒3套啊，定系佢定系？ 唔知喎、啊，真系，而家佢话咗唔知下一套系佢做啊，一定。 哦，下一套你意思系外传？ 即一唔系，即系我、哦、第5集一定系佢拍噶嘛？ 哦，即系正式嗰、那个续篇一定去拍， 系啊，一定去拍嘛！佢讲话做， 我唔知啦。咁啊， 唔系次次都话唔做，下次又做咯。 诶，凝住翻嗰啲外传就好睇啲，可能系 吓、啊。如果揾第啲人拍，或者会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到时睇啦，系咯。咩？就算你乜嗰个 B 拍，啲人都系咁睇噶啦。有得唔睇咩？冇得唔睇噶，系咪？ 咁我哋都會睇嘅，不過話真係唔好預咗啲古仔咯，咪睇睇下場面咯，又睇下玩咩咁樣，係咯。好，冇啊，冇嘢補充。 冇啊。 好，好啊。咁啊，係、明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都補足翻大家情人節快樂啦。不過聽到一陣都過咗啦，應該係啦。咁啊，好啦，咁啊，講我哋 email address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咧 tatsukusf@yahoo.com.hk 啊。如果有咩爆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佢大家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我到底應唔應該繼續擺上 myoldcast.com 啦嚇？啊，謝龍曬曬死一日啦嚇！因為都係咪輾轉，而家都少咗好多人去啦，係嘛？不過又唔係喎，嗰度擺上先可以喺呢、這個香港網台 app 聽到喎，係咪啊？ 係啊， 冇辦法喎，咁即係都要轉頭都要擺啦。OK， 好，轉頭擺上 myoldcast.com 上三位第一一啦。咁香港網台 app 應該會聽到我哋啦。咁另外香港播方面，而家拎咗個另一邊嘅，咁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嘅sci-fi backup dot thisistap 啊 dot com 嘅，係啦。因為之前死咗嘛，啊賣咗 AudioCat， 咁啊，所以嗰度就拎咗另一條 link 嗰度。咁另外都大家都可以去另一個就係sci-fi 四一一 backup dot 呢個 wordpress.com 或者 orderwaysci-fi 啊 dot 呢個 wordpress.com 嗰邊都有嘅，我哋都即係整咗幾個後備嘅，因為隨時都唔知邊度死。咁嘅 ，OK， 咁啊，大家翻翻嚟揾我哋啦。咁啊，相信而家嘅聽眾都甩到七七八八嘅啦，之前聽開到，因為都。吓、揾唔到我哋好多，同埋好多慣性有用力其中嘅方法揾到就算啦，佢未必會咁神心咧，佢跑翻嚟出嚟咁啊，冇辦法啦，大家自己選擇 ，OK， 好，咁我睇啦，大家快啲加入我哋聽眾群組啦，或者留意我哋Facebook 啦，咁嗰度我哋總之一有新咧就咪點都貼出嚟嘅，無論我哋擺咗邊 ，OK， 咁就 facebook.com 赤龍 groups 赤龍三三九二六一二七六六三二嘅三三九二六一二七六六三二嘅。佢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ag 先。咁另外呢個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呢個經典重溫。啊咁呢講開埋呢個 OpenSkyRadio, 高力安呢又幫我哋將即之前講沙窩嗰幾集呢佢會重新剪輯返係淨係講沙窩嗰啲部分。咁同埋我哋都錄多咗少少新嘅錄音嘅。咁佢話會睇下今個禮拜或者定咩，我唔催佢嘅，因為反正就過曬期㗎啦，講沙窩咁啊，即係整翻一個完整嘅一個 collection 咁俾大家可以聽翻，係啦，咁啊多謝翻個高定安先，咁但係都要留意啊，咁到時我哋貼翻上網俾大家聽 ，OK？ 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